家、中国人最有发言权，敦促美国有关的方面反省美国国内存在的人权问题，停止故意歪曲和抹黑中国，停止损害中美互信和合作的行径。在北京，外交部回应有两名中国公民因为偷拍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处海军基地而被捕的事件，表示要求美方依法公正调查，妥善处理案件，切实保障涉事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发言人耿爽说，中国驻美使领馆上个星期六已经接到美方通报事件，驻休斯敦总领事馆已经同当事人取得联系，在职责范围之内为中国公民提供必要协助。他又强调，当局高度重视维护海外中国公民的安全和合法权益，一贯要求海外中国公民遵守当地法律法规，不从事任何违法活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和缓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转凉，有几阵雨，下个星期初早晚清凉。现在的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561点，升473点，总成交金额957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4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98点，升19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0元，升8元；阿里巴巴215.6元，升4.8元；中国平安93.5元，升1.05元；友邦保险85.6元，升1.8元；小米集团11.5元，升4.2元；美团点评108.4元，升2元；盈富基金28.8元，升5.5元；中国海洋石油13.68元，升4仙；信宇光学科技141元，系升8.8元。港交所274.8元，升6.6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英镑10.173，瑞士法郎7.977，澳元5.334，加元5.958，新西兰元5.152，欧元8.6391。每百日元对港元7.1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306。日经平均指数报23739点，升535点。港金现价报14350元，跌3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45.71美元，卖出1546.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道慢线嘅坏车咧，大约喺3分钟前咧就拖走咗，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有两段龙尾啦，一段咧就喺界限街近住金巴伦道啦，咁另外咧就亦都影响到亚皆老街近住士坦令道挤塞噶，咁重复多次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彩虹道慢线嘅坏车咧，虽然拖走咗几分钟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有两段龙尾噶，分别就排喺界限街近住金巴伦。同埋亚皆老街近住士他令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中环广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龙尾就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啦，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花园道上山方向近住麦当劳道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美丽大厦啦。坚尼地道去坚道方向近住麦当劳道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宝云。在九龙鲤鱼门道去观塘方向近着茶果岭道挤塞，亦都影响将军澳道下行就慢车落回观塘道，龙尾去到康华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着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着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就接近亚皆老街。

新嘅處理方法啦。咁但系咧，呢啲處理咧，通常都會係相當引起大嘅爭論嘅。咁佢個處理做法咧，就提交俾呢、這個立法會嘅主席啦，梁君彦去審議嘅。咁啊，梁君彦咧今日咧就裁定咗就唔批准呢個何啟明嘅動議噶啦。咁佢個原因咧就話咧就係留意到咧，自從第一屆立法會開始之後咧，從來未有法案咧係唔交付俾內委會咧，就即刻俾全體嘅大會嘅審就俾個內會審議咧，就係、是、交俾一個事務委員會嘅。咁啊，到底呢個做法會點樣咧？咁啊。梁君彦否決咗何啟明呢個動議之後咧，咁啊勞福局局長咧，羅志剛咧就隨即提出另一個動議咧，就將個條例咧就唔交俾內會，但轉交俾個人力事務委員會去處理嘅。咁啊呢啲咁嘅程序咧，就大家可能咧就未必好熟悉啦，但係簡單嚟講咧，呢、這個內會嘅政府主席嘅選舉一路拖延住咧，其實對一啲審議法案咧係會造成相當大嘅即係阻礙嘅。咁今次咧就就住呢個產假咧，其中一個嘅可以講係一個戰場啦嚇。咁啊而何啟明呢個動議亦都重新掀起咗咧，到底泛民好多時會用一啲拉布的措施，而又牵涉到咧喺一啲民生嘅议案嘅时候咧，会唔会引起一啲民意嘅反弹咧？咁而何启明佢哋咧即系话希望呢个法例能够通过咧，而又绕过咗立法会嘅正当程序咧，系咪合适咧？咁大家如果对呢啲议题咧有兴趣参与嘅讨论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自由风倾下嘅。咁我哋呢度咧先听一节嘅新闻追踪。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1月9日朝早9点，工联会何启明在立法会动议将有薪产假延长至14星期的修订条例草案不交内会，直接交上大会审议。立法会主席梁君彦： 鉴于有关各方面的对条例草案是否迫切至到本会必须即时审议，未能达至广泛的共识，因此我是不批准何启明议员根据议事规则第544条动议议案。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随即动议不经内会将草案交由人力事务委员会讨论。 上述动议的目的是希望条例草案可于今届立法会完结之前完成通过。 梁君彦批准罗志光动议。 目前内会未能正常运作情况之下，考虑到立法会的宪制职能以及议员对条例草案提出修正案的权利，我认为合适的做法就是给立法会去决定是否采用事务委员会这个平台。 下午一点，卫生署宣布本港踏入流感季节。三点，立法会大会辩论将延长产假的法案提交人力事务委员会审议，期间因为人数不足而流会。建制派议员批评民主派议员与民为敌。新民党容海恩： 将一个没有争议性，亦都是希望帮到市民、帮到妇女的一个条例，都可以这样打垮的话，我们觉得这样是做是非常的不负责任。 民主派批评修订条例草案并不简单，不应该被草案绕过内会处理。民主派会议召集人陈淑庄： 大家要明白，既然这条法案不是一个这么简单的法案，连罗志光都说有这个修订那个修订，就更加应该是要有一个法案委员会去进行逐条审议。如果一条它都叫做没有争议的都要用这个方法的话，会不会以后去到23条就是只要有争议都会用一些这样的方式尝试去绕过法案委员会。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咧，倾紧咧关于呢个产假条例咧，系咪可以绕过呢个内会咧，直接交事务委员会去讨论咧？咁样咁呢件事咧，就牵涉咗呢个会议嘅程序咧，都牵涉到呢一条牵涉到民生嘅法案咧，到底应该点样处理咧？咁我哋请到咧就系工联会立法会议员咧，都今次咧提议咧，系咪可以将个法案咧系绕过呢个内务委员会咧，直接交嘅大会讨论嘅何启明议员嘅何启明。 你好，陈景祥。 系啊，你好啊。嗱，我哋倾翻咧，就你个动议嗰度咧，就系、是、原本咧就系想系绕过呢个劳务委员会啦，咁啊直接上去大会讨论，咁咧就梁君彦咧就作咗个决议咧，就唔批准你嗰个动议噶啦。咁啊，你自己觉得而家就由罗志刚再修订啦，就转交俾人力事务委员会处理嘅。咁呢个同你当初个动议，你觉得有冇咩分别？同埋你会点睇咧？咁嘅转变，或者你最后你个决议得唔到呢个立法会主席嗰个批准？ 我哋其實覺得係好可惜嘅，因為我哋咧希望呢條產假延長嘅條例咧係可以盡快去落實，因為咧如果喺今年係落實唔到咧，咁就即係七月之前係處理唔到嘅話咧，其實成個呢條法例咧要喺下年立法會重選之後咧，成個立法程序要重走一次嘅。咁我哋估計咧應該最快去到2023年咧先至有機會去喺香港落實得到呢個產假延長由10周至14周。咁所以而家我哋都明白而家呢個嘅做法無論係直上大会，又或者是经过事务委员会去进行这个法例审议，不是最好的方法来的。因为最好的方法应该是经过内会去开一个法案委员会，然后呢就去审议这条法例。但是现在我们见到整个内务委员会因为一个的拉布的情况，三个月都选不到主席，然后整个三个月其实是没有做过什么出来。现在既然内会是没办法产生法案委员会呢，我想这个是一个次选的方法呢，是希望将这条的法例呢是尽快去进行审议。尤其是呢條法例咧，佢係之前已經係經過勞顧會咧係審議好長嘅時間，所以我哋覺得佢嘅爭議性也好，佢嘅重要性也好咧，其實都值得佢咁樣去處理佢咯。 嗯，黃啟明啊，你提出嗰、那個即係跳過咗呢個內務委員會咧，就即係換言之咧，就冇咗法案委員會審議個階段㗎，係咪咧？喺個程序上，咁嘅話咧，同我哋以往所理解咧，譬如話真係一去到法案委員會咧，就一個好具體嘛。譬如你睇住嗰個法例逐條去審議啊，再去睇啊咁。咁走過咗呢個步驟或者跳過咗呢個咧，其實會唔會對個法例本身係唔係咁完整，係冇乜機會做一個更加好嘅修訂咧？ 其實我哋法案委員會有幾個功能咧，會係有嘅。第一就係一個議員去修訂嗰個法例嘅一個嘅功能啦。第二一個就係一個嘅公眾去表達佢意見嘅功能啦。咁又同埋佢俾個官員可以嚟比較係詳細去解釋嗰個法例嘅功能。咁其實當然而家喺事務委員會去處理唔係一個最好嘅選擇。咁但係其實呢幾個功能我哋都會可以保持得到。當然呢個係一個係詳情係要點處理咧，呢個仲要同秘書處去夾，因為之前都未試過。咁但係如果是讲俾公众去表达咧，其实事务委员会都系已经系有呢个嘅能力喺度嘅，不嬲我哋都会有公听会喺下二月我哋都会已经有噶啦。咁所以呢个系冇损失到呢个权力。第二咧，嗰个系议员去进行修订嗰个权力咧，其实议员可以经过个委员会个主席去进行修订，都可以喺大会上面自己提出修订。我哋见到好多嘅同事都做过呢个嘅做法噶啦。咁所以咧，佢即使喺事务委员会去讨论咧，佢自己上大会都可以俾佢自己嘅修订案出嚟。呢个系俾大家去投票，这个是冇影响到嘅。咁究竟仲争在系咪有逐条审议？这个我哋就要同秘书处去夹，因为究竟嗰个嘅开会嘅模式或者一个委员会嗰个性质因为有唔同，究竟嗰个嘅佢嘅权力系咪可以咁样做咧？我哋都系要同秘书处去再夹。这个我今呢一刻我唔可以好清楚咁答得到咯。 你而家如果将呢个新嘅处理咧，即系直接交俾呢个事务委员会咧，咁就系有啲环节，即系头先讲啦，即系程序到底系咪做得足啦？咁如果依个咁样嘅要求咧，即系由罗志刚提出嘅动议咧，系仲需要经立法会都要批准嘅系咪咧？即系呢个程序上 要嘅，要嘅，要嘅。其实原本我哋今日就系、是准备去，其实我哋进行紧讨论咧，就系咪立法会系批准呢个嘅程序？因为成个程序其实佢系喺议事规则容许嘅范围之内嘅，呢个系我哋冇违反任何议事规则嘅。咁由原本我哋就准备倾究竟系咪同事系咪会系会系同意交俾事务委员会处理。咁但系只不过跟住然后有同事就行开咗，跟住然后就点算法定人数，咁所以今日就留咗会，变相咧今日冇办法继续进行讨论咯。 嗱，依家你个做法咧，即系话同劳福局即系有冇倾过话关于譬如话如果系绕过内会啊等等呢个咁嘅做法咁样安排咧？咁其实你哋知唔知道劳福局自己会唔会都有咁嘅谂法或者？你事前有沟通啊？ 我哋之前冇同佢沟通过，因为成个嘅做法咧，其实喺今一届立法会已经做过一次嘅，就喺朱海迪喺一地两检嗰阵时已经试过做过一次噶啦。咁所以我哋原本谂住主席应该去批，因为朱海迪当日系批咗噶嘛。如果大家系有印象嘅话，咁所以就佢主席今朝唔批我嗰个动议，其实我自己都觉得好可惜。咁但系当然局长佢自己去补咗再进行翻一个嘅补底咧，咁我哋都乐见其成，希望咧尽快嗰、那个。 個嘅法例係盡快可以落實得到咧，呢個係我哋最想見得到嘅結果嚟咯。 嗱，你就話即係希望個法例盡快落實啦。咁今日都有啲民主派出咗嚟回應啦。咁佢哋話咧，就算即使你係喺呢個立法會會期裏面通過咗呢個產假嘅條例咧，但係其實到正式執行都有一段長時間嘅。即係話咧，你哋而家要即時要通過咗咧，其實都係要等嘅。咁係咪真係急到咁咧？咁呢方面你哋係其實呢個時間上係點樣考慮嘅？其實？ 我谂呢个要可能要听众要去了解咧，法例系成个产假延长嘅一部分，然后咧第二部分咧就系因为政府会帮手去资助去俾一个延长产假嗰个月嘅人工嘅，嗰四个礼拜人工系政府会俾钱，所以政府咧都系要整一个系统出嚟咧去俾钱，俾钱个雇主又俾钱翻个雇员，咁所以咧呢个系统咧，佢政府琴日喺介绍嗰时都已经讲咗话会需要18个月，所以即使系我哋明白，即系今日去开真系通过咗法例咧，都要18个月时间咧去整嗰个系统，咁但系如果我哋再拖嘅话咧，我哋只可以喺几时拖完嗰个时间再加18个月先至得，咁所以我哋觉得其实嗰个嘅迟一日嘅话咧，就每一日会少咗85个，即系会影响到85个嘅家庭咧，去攞到呢个延长有薪产假嘅一个做法。咁所以我哋觉得希望即系大家议员咧，无论边个党派都好，希望佢哋真系高抬贵手咧，俾条法例可以尽快通过。因为呢个系香港系已经落后国际好多嘅，我哋唔希望咧系仲因为呢啲咁嘅政治争拗，令到呢个嘅延长产假系令到大家系真系攞唔到咯。 何啟明，即係你嘅講法咧，即係政府咧，就算係點樣嘅議會程序走完曬咧，依18个月咧，由政府即係要另外攞錢出嚟補貼呢個延長產假呢件事咧，都一定要做噶，係咪啊？即係18个月係避免唔到嘅。 整個新嘅系統去整個新嘅系統出嚟咧，去資助佢，因為佢哋政府要落水去資助嘅，咁所以佢整個新系統出嚟咧，去俾就去認證嗰啲僱主，然後俾錢落去，咁所以呢個係一定要硬18个月，呢個係需要嘅。當然我哋希望佢可以做得快一啲咯。 係咁，政府呢個資助係咪就資助咗4个礼拜咧？即係我哋而家講緊由10个礼拜去到14个礼拜 啊嘛。係僱主俾錢，而係政府俾錢嘅。 係政府俾錢嘅哦，所以延長咗個時間咧，就係因為政府要做呢個系統。 冇 錯啦，咁另一樣嘢都講到咧，就係話即係起個法案呢啲審議咧，好多時大家都好重視啦，同埋就唔可以輕率啊，同埋一定要平衡唔同意見啦。咁亦都係有議員都會提出咧，就話咁你如果此例一開咧，第時有啲更加敏感嘅，或者係一啲係到時候有政治性嘅一啲議題嘅時候，係咪都會咁樣又繞過一啲渠道，就直接上某啲大會傾啊，或者某啲事務委員會咧，就繞過咗嗰個內委會咧，就而造成一啲就唔好嘅效果啦。咁或者會唔會係一個開先例呢样嘢，你哋又点考虑呢？ 我谂一个如果内会唔系呢个状况咧，其实冇人会谂要谂办法去解决嘅。即系呢个我谂系内会瘫痪在先，我哋先至要谂其他办法，而唔好整死呢条嘅法案。因为我啱啱讲，其实如果呢条法案喺今年7月之前处理唔到咧，佢一下年就要重新做过晒成个程序，而呢个立法程序其实系整个讨论嘅最后一步啫。经过劳顾会讨论，资方系答应，跟住政府肯答应咧，其实我哋经过成10几年嘅时间，而家你争埋门一脚，咁又如果去到呢一刻，政府有先至拉到咗呢条法案咧，我谂系全港市民嘅损失嚟嘅。咁所以我谂如果有内会嘅情况之下，冇人会用谂呢啲咁嘅方法去处理。但如果因为内会瘫痪咧，系被逼去用呢啲方法咧，去喺合乎议事规则情况之下咧，去尽快去处理。我谂呢个系迫不得已，我哋一个系我哋最希望系内会系回复正常咧，尽快选出一个法案委员会，其实系我哋最想见到嗰个情况嚟咯。 但系你亦都有冇谂过，譬如话如果头先讲咧，即系譬如话系咪会此嚟一开嗰样嘢啦？咁好多法例咧，我哋包括咗系，譬如有好多人好担心，譬如23条嗰啲讨论系好严重嘅，会影响香港好多方面嘅。如果真係出現咗呢啲咁樣嘅情況嘅時候咧，你哋點樣回應？譬如可能亦都有一部分嘅市民會擔心呢樣嘢，繞過咗某啲程序嘅時候，對某一啲嘅法例咧係可能係好輕鬆，或者係比較即係唔係咁嚴謹嘅程序通過啦。你哋點樣回應呢啲部分市民嘅擔心咧？ 我諗23条而家我哋唔知道嘅係咪真係要上嚟，但係至少我知道咧，已經有12条法例根本係成立唔到法案委員會咧，已經係晾咗喺度，即係擺咗喺度，根本冇辦法去進行審理。呢啲法例都係影響我哋成個香港嘅社會嘅運作。咁所以我諗與其係諗一個係冇出現過、冇人講過一個嘅諗法出嚟，不如諗下我哋呢12条包埋產假13条嘅法例，究竟佢哋會唔會影響到佢哋立法？究竟佢哋嘅唔立法對於香港嘅影響有幾大咧？我諗呢個反而係我哋要去睇嘅一個情況咯。 你哋会唔会做一啲，譬如话举个例，譬如话一啲承诺，譬如话以后一啲咁样嘅比较牵涉更加多政治考虑嘅议题嘅时候咧，就唔会走一个一个咁嘅程序嘅，会唔会类似做一啲咁样嘅回应一下啲市民嘅担心啊咁样咧？ 我谂啱啱我哋请我哋建制派去回应嗰阵时，其实都讲咗，如果内会系正常嘅话咧，其实冇人会用啲咁嘅情，冇人会用啲咁嘅方法去处理。我呢个系迫不得已，系希望呢条标唔好俾人拉死咗，先至被迫去用呢个方法嚟。我哋所以我哋最希望其实系真系咧，内委会可以尽快选出一个嘅主席，然后咧去成立法案委员会咧，系我哋最希望见得到嘅做法嚟。如果有内会嘅，我谂呢啲方法都冇边个人会去用嘅。 但今日咧就罗志刚局长提出啲动议之后咧，就再点票咧就又流会啦，立法会。你事先谂唔谂到会有咁样嘅结果？ 我哋谂唔到，因为系有啲反对派同事佢哋去点人数嘅，咁所以就啱啱佢哋又行晒专登行晒出去，咁所以呢个嘅佢哋要制造流会咧，呢个系我谂要问翻佢哋点解有咩动机要呢个时刻去制造流会，但系我哋系希望咧成个讨论可以尽快去处理，令到呢个法例可以尽快去生效咧，系我哋成个呢两日嘅工作嘅一个嘅目的嚟嘅咯。 但系今日流咗会之后，跟住落去个程序又点咧？即系要几耐先再攞翻呢件事出嚟倾嘅咧？ 我谂今日已经冇时间啦，应该要等到下个礼拜三咧，先至去继续翻今日个讨论，因为讨论已经开始咗嘅。咁我已經有成十幾位嘅同事已經係撳咗掣要發言，咁所以我諗下個禮拜大家可以繼續睇嘅討論，睇下大家個表達係點樣樣咯。 你哋覺得如果譬如話順利地即係而家按照羅志剛嘅講法繞過咗內務委員會咧，喺今個立法年度裏邊係咪可以通過到啊？你哋個計算？ 我知我自己都作為，如果真係通過得到嘅話，咁我作為人力事務委員會主席，我都會係盡我哋嘅能力去不斷盡快去加會啦，希望咧去俾同事去喺呢個法例嘅審議裏面可以繼續去進行，所以我哋都希望可以喺今個立法會期，即係七月中之前咧，係可以盡量做得到。 好，唔該曬你，何啟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因为人数不足而流会，流会前正系讨论系咪同意将涉及增加产假嘅雇佣条例草案绕过内会，交由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处理。流会一刻只是有28名议员在席，民主派全部议员不在席。建制派在会后见记者，工联会的黄国健批评这一场立法会闹剧是泛民一手造成。他说泛民议员在内会玩了三个月，但是都选不到主席，是企图瘫痪立法会运作。泛民主派议员在会后亦都见记者，公民党的陈淑庄就说担心政府今次做法会是日后23条立法的前奏。他又说草案内容并不简单，涉及很多修订，即使先通过人力事务委员会，之后要交付财委会，亦都要设立相关系统，所以并不是说在暑假之前通过到就可以立即生效。青衣青怡花园一个单位发生火警，消防到场将火救熄，一名57岁女子烧伤，送往玛加烈医院治理，警方调查火警有无可疑。火警发生在下午大约1:30，青怡花园一座一个中层单位起火，冒出大量浓烟和火光，多名住客报警求助。消防接报到场，出动两队烟雾队和两条喉灌救，其后将火救熄。火警中三个人自行疏散到安全位置。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乘坐高铁访问广州，他出发之前在高铁西九龙站出入境口岸视察就武汉市出现肺炎病例群组个案所采取的防控措施，又向港铁职员了解他们的防控工作。聂德权说，就在内地的香港市民，特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四个驻内地经济贸易办事处和11个联络处已经将有关的健康资讯和最新资料上载网页和官方微信账号，让他们能够更易掌握相关信息。

新聞回來，自由風是在談關於政府的產假的條例，就由這個10個禮拜就延長到14個禮拜的。那就在議會的角力裏面，那議員提出一些不同的方法，怎樣將這個法例 推上去。那剛剛跟他談過，就是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那原本想動議就是繞過這個內務委員會直接就上大會去談的，但是就主席梁君彥的裁決就說不容許。而羅志剛局長就作出另一個建議，就是就轉交給人力事務委員會去處理。到底下即下文會如何呢？會不會可以真的推動到法案係繼續向前，係喺今個立法年度通過呢？咁大家就如果有興趣參與嘅討論咧，或者你可能都好關注呢條條例，或者牽涉到咧啲產假嘅問題咧，你想發表意見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咧同自由風傾下嘅。咁而家電話機旁邊咧就有位張先生啦，聽眾。張生你好。 你好啊，主持人。 系啊，你好啊。 我覺得工聯會呢個舉動咧，其實佢根本就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咧。佢根本就係想即係做一個壞嘅先例。 嗯。 即係將來咧喺啲更加爭議性嗰啲啊，譬如23條啊，嗰啲咧，佢就想過呢樣嘢啦。因為而家佢就擺出呢、這個即係呢條法例咧，就益福啲打工仔咁樣樣。咁但係其實即係各位即係市民，即係唔好俾佢誤導咯。其實即係根本一早呢啲產假嗰啲咧，其實咧一早泛民啊嗰邊一早已經提出咗話，已經要延長唔係而家呢個噶，係當時咧工聯會投反對票。 即係你覺得佢推動呢個就唔係真係想推動條產假嘅條例？ 佢梗係真心啦，工聯會幾時都係出賣工人㗎啦，佢利益㗎啦，因為我當時就唔會。 但今次裏邊如果唔做呢個步驟咧，就係呢度會拖住嘅喎。譬如話佢哋嘅計算，如果係過咗呢立法年度 嘅，就嗱你喺內會嗰度 有咩方法咧？ 只不過佢同嗱佢內會咧，佢只要你同咪同政府，即係你唔好推啲咁嘅爭議性嘅，譬如國歌法啊，其他嗰啲啊，好具爭議性嘅，同埋即係令市民反對嘅， 即係放低嗰啲就淨係做呢個產假嘅條例。 呢啲冇咁爭議性嘅，當然一定會泛民嗰邊都會同你。 好清楚啦，唔該曬你啊，張生。咁張生就咧，即係呢個咧就係支付工聯會其中一個策略啫。咁好啦，咁到底民主派嗰方面咧又點睇今次呢個產假條例嘅咧？咁我哋就請嚟咗啦，民主派嘅會議召集人陳淑莊同你傾下嘅。陳淑莊， 你好，警長。 係啊，你好啊。咁啊，嗱，呢個條例部分咧，就今日就有個新嘅發展啦，即係羅志剛有一個新嘅動議。咁啱我哋呢啲新聞咧，都見到泛民嘅議員咧，包括你在內咧，都做咗啲回應噶啦。咁而家跟住後續咧，你自己打算會點做啊？ 後續都當然我哋都要傾啦，咁聽日就我哋逢禮拜五恆常呢都會有我哋嘅各個板塊嘅代表會坐埋一齊就會傾嘅。咁但係我諗首先第一樣嘢呢，今日係不約而同呢，大家都係要求羅志光局長，即係佢可能 IQ 高得就係我哋未及啦。咁呢就即係佢即係做佢嗰個開場白呢，其實有啲嘢我哋真係聽唔明，嗰個唔知將來同未來嘅中間嗰陣就係現在咁。即係其實呢佢講就好似好覺得大家可能好有趣、好滑稽或者好圓，但實質咧，其實嗰個咧亦都暗示咗佢將來會走嘅程序嘅。咁呢一個咧，連立法會都被呢個記者問及，呢、這個其實相關於係乜嘢咧？因為而家咧就羅志光咧就引用呢一個第54(4)，就咧話要交去呢一個事務委員會度傾。咁但係事務委員會傾完之後，佢究竟需唔需要再翻去內會攞批准先至可以再去上大會咧？咁因為咧而家就有兩套說法嘅。第一套說法咧就話，你如果跟咗54(4)去做嘅話咧，即係跟咗議事規則啦，你就要跟翻佢嗰套去行嘅。 即係都係要交翻俾個內務委員會啦。 冇錯啦，但係另外一個咧就有一個說法咯，咁咧呢個就有啲咧同從屬關係有關啦。點解會咁講咧？就係因為咧而家嘅事務委員會就係屬於大會嘅，即係大會核下嘅成立，佢同意我哋成立嘅。咁但係咧。這個去審議條例的叫草案委員會呢，就是屬於內委會下成立的。所以呢，你如果完成了工作呢，究竟是不是應該回到你上司那裡了，就是你回到頭那裡了。如果根據這個邏輯的話呢，如果他直接去了事務委員會，即是去了這個叫做人力事務委員會的話呢，他根本不 需要翻內會就直接去。呢、這、一個咧，據我了解咧，這個建制派就係咁諗，即係佢已經係諗住就繞得就繞曬， 即係跳過咗內務委員會嘅程序啦，係嘛？即係 完全嘅整個嘅程序。咁、跟住之後咧，咁如果佢唔跟54(5)嘅話咧，咁就相當複雜啦。因為咧、如果要翻內會咧，其實個程序咧寫得好清楚嘅。咁、當中咧，其實亦都要留足夠嘅時間俾大家各個委員去收定啦，因為我甚至睇翻咧，係因為2018年嘅時候咧，喺事務委員會有討論過呢個產假嘅。其實咧，好多泛民建制，包括今日即係鬧我哋啊，即係等等嗰啲咧，其實好多都話咧係希望，包括我即係我公民黨都有問，即係點解譬如話唔全數啊，要五分四啊，點解得14星期啊，等等啊嗰啲咁樣嘅。咁所以其實我唔排除有好多委員會有修訂啦。咁但係如果繞過咗呢個內務委員會直接去上大會嘅話，咁啲程序點走咧？咁但係即係所以而家成樣嘢咧，就係羅志剛局長講得好圓嘅，佢就話我哋總會問委員嘅，咁嗰啲委員就都可以表達佢嘅意見，咁嗰啲委員有可能係主席，或者未來嘅代會主席，有可能係而家嘅代會主席咁樣，過去嘅代會主席，即係佢咁樣講，佢係咪用佢跟住係咪通過60多位議員得到代委會主席嘅同意咧？咁但係唔同 喎。陳淑莊，但係你個意思講個講法咧，就係話羅志剛提個動議嘅時候咧，都係未有答案嘅，即係話咧，即使交咗俾事務委員會，要唔要再翻去勞務委員會咧？咁呢個係未有答案嘅，係咪啊？ 我擔心就佢，我擔心佢心目中有一個佢想嘅答案，但係呢一個會唔會違反議事規則咧？今日咧，阿萬必就即係阿陳志全議員就即係點算人數啦，包括另外我哋都有議員咧，就要求羅志剛交翻佢嗰個佢個稿啦，或者甚至係澄清啦。咁但係主席就話呢個澄清過咗時啦。咁羅志剛又冇稿。咁但係如果羅志剛係繞過，即係或者甚至係違反議事規則嘅話咧，咁我哋議員繼續討論落去係好大問題喎，甚至主妻准确去咁样做嘅话，都系非常之大问题嘅。 陈淑庄啊，但系呢度咧，陈淑庄，我想呢度咧问一问你先啦。因为肯提到好多议会嘅程序啊，边个步骤嗰啲啦，咁系啊，咁一般市民都未必明白嘅。但系我将佢简化啲啦，咁就话即系譬如好多人嘅疑问就系觉得呢个咧延长咗个产假都系好事啦，即系对好多妈妈啊，对好多家庭系有帮助嘅。咁你泛民喺度搞一阵，咁你又想拖，咁拖到咧就系正如头先工联会啲代表讲，可能要搞到2023年嘅咁。咁你哋好唔好唔好同我讲咁多程序啦，你尽快帮我搞掂呢条例啦，咁你点样回应啲即系咁嘅诉求或者咁样嘅讲法嘅咧？ 其实咧，我都想讲翻咧，如果报道冇引述错误嘅话咧，其实根据罗志光自己嘅讲法咧，就算系今年暑假之前通过咧，最快能够实施都要2022，即系2018年12月咧，佢参加完人力事务委员述嘅。咁而大家一路坊间讲紧2021咧，就话实施咧。大家如果睇清楚罗志光个网志嘅话咧，其实咧系讲紧咧系有一个退还发还钱嗰个机制， 即系话政府俾钱填补嗰4个礼拜吓。 是啦，那额外4个星期呢就3万多元，咁因为计1/4呢攞50000元做顶。咁嗰个发还机制呢其实都未研究掂啦，咁就要另外再加人手啦等等。其实呢仲有好多步骤呢政府係未做好嘅。咁当然呢我哋民主派都係好想去快啲做，但我唔相信即係呢一个即係而家話目標啊，點點點啊，可以拖到2023，係建制派自己講嘅啫，係咪？就算冇嘢拖，都要搞到2022。咁而且， 但係嗰18个月係一定需要噶嘛？即係嗰18个月，但係你變咗即係遲啲通過就褪後啲啦。咁即係呢個18个月係似乎避免唔到 嘅 噃。 我唔知呢個18个月係點樣得嚟嘅。咁係咪中間唔可以做啲嘢咧？其實唔係嘅。譬如話頭先我講啦，有個新預備開，咁就已經上咗人力事亦都上咗人事編制小組。咁就但係財委會都未開始排隊。 咁嗰個又係負責開發嗰、那個發還機制嘅。咁其實有啲嘢如果上咗台，咁有啲嘢可以同步做嘅。咁而且我都見到人事編制去講呢個開位嘅時候，當然佢唔係淨係單止做一份工作啦，咁佢仲有其他嘅範疇嘅。咁我見到大部分嘅議員都係支持嘅，包括民主派嘅議員。咁所以我哋啲意願都係好明顯咁顯示咗出嚟。咁反而我覺得政府做得未夠添。咁但係當然啦，我哋而家好重要，我都希望頭先有位聽眾我都聽到佢講，我哋而家做緊嘅內會可能大家好關心，我哋亦都從來冇犧牲過民生。而是我們不想有更加多的事情是令到市民更加不安寧，當中包括是國歌法，甚至可能將來的二十三條。今天呢，羅志光是小事牛刀，是想繞過內會，他覺得不信呢就繼續來，就想其他的方法。但大家不要忘記當日送中條例這個建制派和政府一起聯手，都是嘗試想繞過這個內務委員會直上大會。當時不只有一個法案委員會，還鬧雙胞胎。 陳淑莊，但如果你講翻呢個背景咧，我都要補充，因為根據資料咧，其實當年係亦都2017年係朱海迪議員亦都按議事規則係提出過咧，係將嗰個銀行業嘅修訂條例直上大會喎。咁呢個咧，民主派嘅朋友。 但係我亦都要講，如果睇翻投票記錄嘅話，除咗兩位棄權之外咧，全部都反對。 即是你讲是民主派的成员。 冇错。 陈淑莊，这里呢想再问一问你，因为刚才我这里讲的程序都牵涉到一个内务委员会的。那内务委员会呢，就大家看到就真的都讨论了一段相当长时间，还未选到政府主席。那在民主派你那个计划里面呢，其实这个是个步骤，是不是都想有个拖延，是正如你刚才说是令到那个国歌法或者有争议的不能够在这个立法年度里面去进行。是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在里面的呢？因为现在内务委员会真的已经拖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了嘛。那你们那里其实你可不可以讲一讲，其实你的打算是怎样做呢，这个内务委员会这件事？ 当然啦，我哋而家就预备进行呢一个叫做选举嘅工作啦。咁而家咧就已经，我嘅理解咧，就内委会嘅主席咧，应该系主持人咧，就已经截咗一啲关于我哋选举嘅讨论。咁但系大家都要留意咧，其实过去一段日子咧，我哋民主派嘅议员咧可以话系买少见少，而我哋见到嘅恶法系亦都是可以话是一路排緊队嚟，我哋亦都好担心我哋未必守得住，而令到社会更加纷乱或者更加分裂，而我哋能够做得几多就几多。而家我哋内委会做緊嘅嘢都系我哋守嘅一部分。我哋而家冇辦法喺而家扭曲咗嘅機制之下，我哋亦都係盡緊我哋能力去做。當然，我哋理解到有啲法例咧係重要，我都相信咧內委會咧係會喺今屆咧點都應該咧係會選到主席同埋副主席出嚟嘅。 但係幾時啊？你而家有冇一個時間表，即係打算要討論到幾時就可以選咧咁？ 我哋其實一路都係順住去㗎。我嘅理解就已經截咗一啲叫做動議啦。咁麥美娟有一個決議案喺度啦。咁跟住另外我哋亦都會進行一個辯論啦。咁辯論就睇下參與人數多少啦。咁亦都有一啲已經有啲亦都係睇緊大家有幾多問題會問啦。咁大概最緊要公平公開進行啦。咁呢個過程完咗之後呢，就會陸陸續續產生呢、這、一個主席同埋副主席，你见到其他委员会都已经产生晒啦。 但系截咗之后，你估计几耐都可以选到呢个内委会嘅主席啊？ 但我哋暂时都唔知，因为呢个都唔系控制我哋手里边嘅。我哋嘅motion， 即系我哋嘅动议，应该大概仲有几条咁样啦。我大概，因为我而家未睇过文件，咁处理晒之后咧，就其实主持人都已经好严格噶啦。佢话我哋不能够重复之前嘅嗰啲 motion 嘅内容嘅，咁所以而家都陆续咁清紧，咁跟住就去到个决议案，咁决议案处理埋之后咧，我哋就进入辩论噶啦。 咁而家今次譬如话阿罗志光嘅动议咧，系咪其实都另一个系间接嘅？嘅一个点讲咧，刺激你哋都要早啲处理呢样嘢咧，会唔会唔会？令到佢唔能够转，即系所谓即系叫做绕过咗啦，咪委员会咧？ 我唔知佢想刺激我哋定係想刺激香港人啊。 嗯， 即係如果佢而家呢個覺得係刺激嘅話，其實佢第一令到我哋香港人諗翻反送中嘅時候，無論係建制或者係政府係幾咁橫蠻，冇忘記今朝早先至琴日何啟明都曾經有個動議嘅 嚇。 咁、第二咧就係、其實今日即係呢一個流會亦都係俾局長有機會去解釋。 嗯、 第三咧，其實我哋而家。不單止係即係諗令到我哋諗起反送中，仲甚至我哋其實而家係真係我好擔心佢第時會再用我嚟做廿三條嚇。咁呢一個係咪小事牛刀？係咪以後諗住發大嚟搞咧？咁我哋自己都要拭目以待。咁、呢個政府似乎過去一段日子反送中得到咁大嘅教訓，佢都係冇吸取教訓嘅。咁似乎都係照樣變本加厲。 嗯，明白。唔該曬你啊，陳淑莊。陈淑庄咧就民主派嘅会议召集人啦，啱啱我哋倾紧咧就关于政府嘅产假嘅条例咧交上立法会讨论嘅。咁啱头先有位听众张生提到嘅建制派投反对票嗰度咧，就系讲紧系2014年嘅立法会审议咧，就将男士嘅产假咧系增至到7日。咁工联会咧劳联啦嘅建制派咧选择系列席咧就冇投票，咁最终咧就多个建制派议员投咗反对票咧就否决咗有关嘅修正案嘅。咁大家如果系有兴趣想参与讨论咧，就到咧关于个产假嘅一个问题咧。就可以打嚟1872311，俾自由风咧同大家倾下嘅。咁我先休息一阵啦，翻嚟再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咧就有个翻译问题咧，就想问萧叔叔。佢就话咧，佢想讲唔好做一啲嘢。做到講到咁問，即係咁接近我哋個 deadline 嘅時候，咁就佢就嘗試咧，就將佢譯成咧 ，don't set such a tight deadline 咁樣。咁啊，但係佢上司就覺得你個譯得好似唔係好全神喎、哦。咁如果俾蕭叔會點譯咧？唔會遇到咁問咧，其實好簡單，第一個句子咧 ，don't wait till the last minute， 或 don't wait till the last moment。minute 就當然 minute 啦。moment M-O-M-E-N-T 啦 Don't wait till the last minute to do it 咁呢就已經可以了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的問題呢歡迎到我們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蕭叔叔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咧，關於傾緊咧立法會審議呢個政府嘅產假嘅條例嘅，咁呢個條例咧主要就係將產假由而家嘅10個星期咧延長到去14個星期啦。咁呢個條例到底會點樣處理咧？咁剛剛我哋訪問咗立法會議員咧，就喺個議會裏邊咧，就一啲關於程序啊等等嘅處理問題嘅。咁但係個條例本身咧，其實對好多嘅家庭或者媽媽咧都好多好大嘅影響，因為咧多咗4個星期嘅產假啦。咁啊對佢嚟講咧，就係包括咗照顧個 B B 啊。或者係照顧屋企咧，都係應該有幫助嘅。咁啊，到底由條例裏邊咧，就其實係有啲咩嘅功能，或者咧，到底對依個家庭或者對依個婦女裏邊咧，有啲咩嘅幫助咧？咁我哋請嚟咗咧香港婦女中心協會嘅總幹事咧，廖佩珊同我哋傾下嘅。廖佩珊， 係，大家你好， 係你好啊！嗱，我哋而家睇緊咧就係議會依度討論緊呢個條例啦、但係頭先我依度講緊嗰啲咧，似乎都係集中嗰啲程序啊，或者到底點樣通過啊咁。咁我哋翻去睇翻依條條例本身咧，咁啊，你我諗應該都好關注啦。咁啊，其實依個增加咗呢個由10個星期去到14個星期咧，其實對一般嘅媽媽或者對家庭嚟講嗰個幫助係有幾大咧？ 哦，咁當然即係其實爭4個星期都緊要嘅，因為我諗一個初要照顧一初生嘅 B B 啦，媽媽身體嘅嗰個復原啦，咁其實你再有多即係4個星期有1個月嘅時間咧，咁其實都即係都會幫到手咯嚇，咁讓婦女佢可以即係安心啲，即係喺屋企嗰度去休養啦，以及係即係再照顧嗰個小朋友。咁所以都緊要嘅，即係我諗多4個星期嘅嗰個位，咁所以其實我哋即係當然都希望可以即係快脆啲可以即係做得到，咁亦都即係翻翻去條例嗰度咧，咁因為亦都即係多翻4個星期，其實14周咧，其實呢個都係一啲即係國際嘅標準啦嚇，即係我諗喺過去好多年，其實香港原來即係喺產假呢邊其實都追唔上一個國際嘅標準，亦都比好多其他嘅國家其實都係好落後。 而家要國際標準大概幾個星期到㗎啦？ 14個星期其實 嘅標準嚟，可唔可以講叫做？ 係啦，係啦，國際勞工組織其實佢哋都通過咗咧，就係將14個禮拜嘅有薪產假咧，其實就係呢一個嘅國際標準嚟嘅。咁、所以即係香港其實即係咁多年以嚟都係10個禮拜咧，其實係落後於即係呢個國際嘅標準，亦都即係望翻喺即係就算係亞洲嘅國家啦，我哋環顧我哋身邊即係亞洲嘅地方啊，咁十個禮拜嘅其實都真係好落後噶啦。咁好多都即係譬如你講緊日本啊嗰啲，其實都14個禮拜啦。中國大陸即係內地啦，其實都14個禮拜。係啦，即係大陸亦都係即係講緊係14個禮拜，仲係全薪添。即係你講緊香港雖然係有薪，其實都係講緊即係8折噶嘛。咁我諗呢個位其實即係都我哋希望可以快速啲過到呢個14禮拜，亦都希望即係政府可以即係再進一步去考慮，其實就係將嗰個產假係應該係一個全薪嘅產假。因為我諗從我哋嘅角度去睇，即係女性去生育啦，其實佢其實係為緊即係成個家庭啦嚇去生育，亦都為緊個社會去生育嘅。即係因為如果冇人肯生嘅話咧，其實我哋社會唔會有新嘅一代，唔會有下嘅一代。咁所以呢個某程度上其實係幫緊個社會，即係去做一個即係所謂生產嘅嗰個功能。咁點解？係啊，好緊要㗎。咁點解即係女性即係佢做緊呢一個嘅功能嘅時候，因為佢要放產假，而係即係好似係被懲罰咗，諗我扣起你一啲人工啦咁。咁我哋覺得呢個其實係唔應該唔合理。咁所以我哋亦都好希望係可以即係再爭取咧，係一個全薪。其實中國內地都係咁，即係大陸。 廖本生啊，係啊，我想問下你仲有少時間啦，就嗰個條例裏邊咧個流產嘅定義就懷孕28個星期，更改係24個星期嘅。呢個修訂主要係啲咩特別嘅意義喺度嘅？ 咁、那個意義亦都係嘅，即係其實即係我諗當然啦，你其實對於流產嚟講，其實無論你講緊幾多個星期，其實好多時候對於嗰個女性嗰個嘅影響都有，唔單止係身體上面，亦都係心理上面。當然你個 BB 越陀得耐嘅話咧，嗰、那個嘅影響其實越大。咁其實24個禮拜已經唔係一個短嘅日子，咁所以我哋其實亦都歡迎，其實係將佢褪切，即係再褪縮短個時間。其實24個禮拜已經係可以享受得到個產假。咁我哋亦都即係可以分享一下台灣嘅嗰個經驗。 好啊，但係時間咧。差不多了，你要可能暂时要听一听新闻和交通先。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一宗交通意外，就是将军澳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康盛花园中快线那度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就封闭了，龙尾就排到去电话机楼。就是将军澳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康盛花园有交通意外，中快线封闭，龙尾去到电话机楼。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过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华润大厦，西行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油站，龙翔道西行上狮隧的龙尾去到星河名居。至于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在龙翔道桥面。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7， 日元 109.42， 瑞士法郎 0.974， 澳元 0.686， 加元 1.306， 新西兰元 0.662， 人民币 6.933， 英镑对美元 1.304， 欧元对美元 1.111。 港金报14,350元，比上日收市跌38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1547.54 美元，卖出 1547.93 美元。港汇指数 105.9 没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意外啦，喺新界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嘅快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咧挤塞嘅车龙排到过咗天富海湾，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快线有意外，龙尾过咗天富海湾。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咧，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围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嘅九龙 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近住康城花园较早前嘅意外虽然清理好，但系而家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交通大繁忙嘅车龙排到过咗电话机楼，反方向九龙去翻将军澳咧都系车多，龙尾近翠屏南村。路面方面，在港岛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美国领事馆一段是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马纪仙峡道近梅道和坚尼地道近香港公园温室。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近油街。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太子道东油站对开。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龙排到窝打路道。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车多繁忙，龙尾美林村。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北角的渣华道因为爆水管，现在渣华道介乎电厂街至到北角道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现场的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马鞍山绕道恒安村去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喂，你记唔记得我上次话想食嗰间餐厅啊？ 我要专心揸车啊，一阵先讲啦。 仲有啊，你睇下呢条片只狗仔几得意，你睇下啦。 知啦知啦，我要专心揸车噶，一阵食饭先睇啦。刘威，唉，成日都话你噶啦，无论坐咩车都千祈唔好骚扰司机啊，你都喺架车度噶。 山大呢期做咩日日都跑翻公司咁健康啊？ 是啊，我下个月准备去跑马拉松啊，所以咪日日跑返公司当练习咯。 淨係跑步返公司就当练习梗係唔够啦。无论係恒常练习、飲食监控、赛前准备都有巧妙㗎。想做好准备迎接马拉松，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精明一点嘅备战马拉松环节啦。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不要人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的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收获，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晒落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意志。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黎恩豪。 新聞回來自由風，我們會開另一個話題跟大家談談關於最近的反修例之後發生的一些事件，就包括了就很多的抗爭行動，警方都檢獲了一些武器。到底 政府嘅官員裏邊咧點樣解釋呢啲事件咧？咁我哋依家都會同大家就詳細啲傾下。咁大家有興趣參與嘅話題討論咧，留意一下我哋嘅同嘉賓嘅訪談啦，同埋咧今日有位新嘅評論員黎欣浩啦，一陣間可能佢都會參與討論，因為佢對於個今次運動嘅參與咧都相當即係積極㗎。咁大家有興趣參與討論嘅話咧，就隨時可以打嚟呢個自由風咧18723111嘅。咁我哋睇翻個資料嘅背景先啦。今日呢個討論咧就係咁嘅，就係、是、民建聯嘅議員咧黃定光咧。就提出咗个质询啦，咁咧就质疑咧，就警方啊过去多次系都检获一啲武器啊咁样，咁啊到底呢啲咁样嘅情况咧，系咪同外国嘅恐怖组织有关咧？咁啊政府啊点样防止啲外国嘅恐怖主义分子嚟香港从事非法活动咧？咁啊立法会里边咧就保安局局长啊李家超咧就做咗个回应嘅，咁佢嘅回应咧就话咧就啲暴徒嘅暴力行为咧就不断加剧啦，就令人忧虑。咁佢就话咧经过调查啦，分析呢个暴徒嘅手法咧。就佢相信啊，呢个李家超嘅讲法就系绝对相信系受过一啲嘅训练。咁部分人咧可能亦都曾经接受过外地训练添。咁佢话咧就每一次嘅行动咧，似乎都系有目标同埋剧情。咁有关嘅行动组织部署咧，就唔系一啲乌合之众嘅做法嚟嘅。咁当然啦，民主派嘅议员咧就喺个李家超嘅回应之后咧，就似乎话佢咧就冇乜呢个言论啦，就冇乜呢个根据咧，同埋系不负责任嘅。咁到底实际情况系点咧？咁喺李家超嘅回应里边咧，佢列举咗当时咧就系警方都好多嘅行动啦，搜获咗好多嘅即系包括咗一啲武器啊等等嘅咁但到底系咪真系同所谓境外嘅一啲势力有关咧？咁呢个咧就大家嘅讨论嘅焦点啦。咁当然你话有冇关咧，一定要攞出个证据出嚟噶。咁到底大家点样睇件事咧？或者有兴趣参与讨论咧，可以打嚟18723111嘅。咁黎欣浩，咁你。參加咗我哋呢個自由風啊，不如你都講講即係對李家超呢個咁樣嘅回應啊，同埋呢個關於個即係所謂即係呢啲咁樣嘅抗爭行動裏邊咧，有冇一啲外地嘅訓練啊，或者外國嘅參與等等嗰啲咧？咁根據你嘅觀察，你會點睇啊？ 我諗第一樣嘢咧，就係其實一個保安局長喺立法會即係用一啲佢即係沒有證據之下，即係作出一啲嘅評論咧，其實好唔公道嘅。對個運動係唔公道，亦都係好不負責任。你睇翻佢即係個講法，只係話絕對相信受過訓練，或者可能接受過訓練，但係其實冇俾出具體嘅證據。咁其實呢啲真係即係任何一方都可以講嘅啫。反過嚟講，我都可以話絕對相信，即係警察搜獲呢啲嘅武器或者佢涉事嘅人，可能係警察裝扮嘅示威者啊。部分人可能咧曾經咧係接受過即係中共嘅訓練，亦都有好多社會嘅傳言就係話啊，即係警察嘅部隊防暴警嚇、可能有好多嘅即係武警、中共嘅武警滲入嚟，即係呢啲都係啲似是而非、冇任何確切證據嘅説法。但係你一個局長就擺喺立法會裏邊用呢個方法去回答議員嘅質詢咧，其實就變成咗即係係對個運動嘅即係一個不公嘅評價。咁但係而第二樣嘢啦，就係話其實由即係由六月去到現在，警方有好多即係所謂發現。咗好多唔同嘅武器，我哋都睇到有一个规律嘅。其实即系警方发现武器或者发现有一啲即系攻击性武器嘅事件咧，喺六月九号之前已经发生噶啦。如果大家有记忆嘅话，喺六月九号之前一日，即系100万人游行之前咧，警方又话即系发现咗汽油弹，亦都有人咧系用汽油弹攻击警察总部，而事后亦都即系。拘捕咗相關嘅人士啦，咁其實我哋真係要區分兩樣嘢嘅，即係一個運動佢本身即係有冇唔同嘅勢力嘅角力，同埋運動本身有冇啲犯罪嘅行為，咁其實係要區分處理。咁既然你揾到有犯罪嘅證據，咁你咪去拘捕涉事嘅人咯。咁但係你唔能夠用呢樣嘢就去推論到就係成個運動咧都係有所謂即係外國勢力嘅支持。而實際上我哋睇翻香港即係成個運動六月到現在有好多即係外國嘅即係團體或者組織去公開發聲。咁但系呢个亦都唔等于话个运动系有即系外国势力支持咁啊。正如我哋都唔会话即系因为警队嘅指挥官吓有图徽有庄定贤呢啲外籍嘅警察，咁就代表个警队都系俾即系外国势力去渗透。咁我觉得即系做政府官员就应该系谨慎啲去咁样去评论。 嗯，系啊，跟住呢个讲法咧，其实都好敏感噶。咁啊，李家超咧回应嘅时候咧，佢自己都讲啦，佢话目前咧就冇证据显示咧过去嘅案件咧同外国嘅恐怖组织有关。咁啊，政府咧会密切留意案件。 件咧，係咪可能涉及到本土嘅恐怖主義嘅風險咧？咁呢個咧就係李家超嘅講法啦。咁佢今日嘅立法會裏邊都會回應，裏邊亦都提供過一啲數字嘅。佢話咧，就自從去年六月咧，即係反修例風波至而家咧，香港就已經發生咗超過1200場嘅公眾活動噶啦。咁其中好多咧都係以一個暴力咧去告終嘅。咁啊，自由風而家係討論緊嘅就係關於啲咁嘅街頭嘅抗爭活動咧，出現咗好多嘅武力事件啊等等咧，或者手握啲武器咧，到底係咪呢啲參與者曾經受過外地人嘅訓練咧等等？咁大家有興趣都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佢參與討論嘅。咁啊，電話機旁邊咧，我哋就請嚟咗咧經民聯咁立法會議員啦，梁美芬咧，同我哋傾一傾呢個話題嘅。梁美芬， 係啊，你好，你好， 你好， 你好。 啱啱今日咧就傾咗咧，講關於就啊李家超咧，就係回覆個關於咧就係最近警方搜獲嘅武器啊，同埋香港嘅治安嘅情況嘅。咁就講到啊，關於會唔會有啲境外嘅即係勢力嘅參與啦。咁啊，你自己點樣睇梁美芬？我知道你一直都留意呢件事啦。咁啊，但係最緊要都係講證據啦。頭先我大家講到，咁啊，你自己個觀察或者你自己點樣睇今次嘅辯論，同埋到底政府係咪真係能夠攞到足夠嘅證據去證明咗某啲嘢係咪有發生過咧？ 嗱，大家咧都知道咧，你講境外勢力咧係難查嘅。 嗯。 不過咧，即係確實喺成半年嚟咧。我哋都收過唔少一啲由自社交傳媒一啲錄影片啊，甚至咧就係佢哋有啲係自己嘅參與者一 group 一 group 咁樣又會自己講翻出嚟啊咁，咁係令到咧其實即係人哋都會懷疑啦，裏面有部分人啦，你話咁多人咧。我相信就大部分人呢一定係自己香港嘅、 嗯、 但係因為由於呢佢確實今次咁多人冒住塊面，而且呢就係、是真係包到由頭到腳都睇唔到，咁有啲呢你話即係掟嗰啲汽油彈啊走即係做嗰啲暴力嘅行為呢，係真係令人覺得佢好似真係唔似係啲普通嘅學生，咁呢啲係本土人啦、啊，甚至直接可能是境外嚟的人啦，定是他们现在香港那些的这些所谓的运动真是发展到好像即是有一些人这样讲话，其实在外国在境外都有一些那些他们叫做 conference 啊，即是一些研讨会啊，那专门呢即是有些这样的讲法的。 那 我觉得呢，我就认为呢这个都是其中一个啦，我自己呢是提了一个权力及特权条例那个希望呢那件事能够作出全面调查的。 嗯。 吓、 嗯 啊、作出全面调查呢，即是嗱，而家市民就 你是不是说是建议成立一个专责委员会的 事？是啦，在立法会呢、嗯、我是建议了是根据权力及特权条例呢就是、成立一个专责委员会。嗱、嗯、以前喺11年前呢我就做过一次嘅，嗰阵时就係调查雷曼、嗯、我都系提议者之一嚟嘅。咁、嗯、呢就权力及特权条例呢系赋予我哋立法会呢系可以有一个权力呢去传召一啲我哋认为呢系同我哋即系想调查嘅范围相关嘅人。 嗯， 咁通常我哋唔一定需要行使嘅，通常都邀请嘅。咁我自己提出嘅范围呢就唔会话好似佢有啲譬如佢哋淨係支持示威嘅咁窄嘅，就话淨係查警察淨係查一件事。我確实觉得社会上呢係一个好大嘅疑问。即係呢件事似乎呢由政府宣布咗撤回之后都唔停，即係不断係暴力升级，是不是真的好像那些人讲得那么简单，话、 嗯、 因为呢他们觉得那个警队是警察里面有些人是用了过分的武力呢，是那么简单、嗯、而令到他们是使更大的武力，甚至用砖头去钉人，去用火去烧人呢？同埋即是你见到在互联网里面譬如有一些的平台呢，那些人呢发表的意见是真係，我覺得係一啲好有經驗嘅人，係專門好似犯法好有經驗咁教啲人點樣做啊！咁要注意一下咧，你就會感覺到大家都希望嚇、啊、社會咧就希望了解呢個真正嘅，除咗近因，你全面 是不是真的有境外勢力呢？咁而家 梁美芬，我想問下，係啊，梁美芬喺度，我想想問一問先。嗱，你提到話成立一個專責委員會咧，就去調查咁係立法會可以有傳召同立法會力量啦。咁但係其實你講緊調查，譬如我真係譬如話係咪涉及一啲即係恐怖活動啊，甚至外部勢力嘅資助咧？其實我相信警隊自己都會做緊呢啲功夫噶嘛。咁譬如話，如果係警隊都有調查，或者佢哋而家政府都做緊嘅，都未必暫時未有咩證據或者進展呢，立法會再做呢樣嘢個作用有幾大呢？或者係咪就立法會嘅力量可以做得到呢？ 嗱、我哋呢個唔係唯一嘅，我哋有遠都會話前因後果，同埋亦都會話希望提一個提啲建議嘅。建議呢都會話將話呢，即係而家參與者呢個人咁多啦，亦都好多係咁細個咁後生嘅，都會提啲建議，即係呢一啲所謂年輕嘅有啲因為呢一件事去犯咗事嘅，大家應該係點處理。咁亦都要需要呢從佢哋裏面真正去聽返佢點解佢會參與，點解佢會踩到咁深呢。咁當然我哋都好希望呢大家係合作啦。咁你警方嗰度呢，佢就真係查一個刑事嘅罪行嘅。我相信呢其實佢哋亦都有呢個權力同埋一個責任，互聯網又好，或者佢哋應該有好多蛛絲馬跡。咁呢個呢係警隊裏面呢同埋我哋嘅警察呢，佢係呢個職責裏面。咁我相信佢查呢啲可能佢引用嘅方式同佢查其他國際嘅犯罪可能都會似㗎。譬如我哋話咩運毒啊、洗黑錢啊，咁佢有佢嘅方法啦。我哋呢都有一個政策，特別是政治的角度，我們不是一定要，即其實逢是這些調查呢就不是查一個個案，我們不是取代了呢法庭的角色，是說這個個案這個人是怎樣，而是反為是一個闊一點的面去看回。所以呢我們個立法會的責任呢就是看回整件事是不是真的只是得一個角度去看呢，是不是应该全面去看，亦都话是会不会留返一些所谓经验一些处理，就是留返日后大家都政府又好社会都是参考。咁所以呢一个呢我哋睇嘅面呢一定係阔啲，有个社会嘅层面，有个政治嘅层面嘅。 嗱，梁美芬啊，其实你提到即係一个专责委员会啦，但其实同一边就即係林郑月娥亦都话要搞个独立检讨委员会，而最关键其实成个即係公民社会都经常强调，或者兴为个有即係独立调查委员会。即係对你嚟讲，其实即係成立个专责委员会系咪都系想即係取代即係个独立检讨委员会或者个独立调查委员会的功能呢？ 我觉得呢香港都是要自己独特去考虑自己怎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呢我都想呼吁大家不要去打残了政府，他起码我都用了很多心机，他是接纳了呢是说学英国那个方式，就是成立一个骚乱，即是他说参考英国的方式，他虽然叫做独立检讨委员会，但是即我据我所了解他都会是考虑埋一些除了说什么原因呢，考虑最主要都是将来。咁将来呢其实你是有个因由呢，你就会睇返咪几千个呢一啲嘅参与者啊，有啲係严重嘅刑事行为嘅，但有啲係好年轻嘅啊，有冇啲佢自己参与完其实佢係唔清楚嘅，佢又后悔嘅，係点样处理嘅。咁英国呢佢就喺一个咁嘅委员会度处理嘅。佢係从嗰个原因成个社会同埋近因係咩事件触发，去到呢佢有一啲好实质嘅一啲建議咧，係既可對於而家所謂啲人猛喺度嗌咧，話啊我要特赦特赦，咁你唔可以嘅，一個法治社會我唔可以，我連拉邊個都唔知道，你有啲人都未拉到，又有啲咁嚴重嘅殺人啊放火嘅行為，所以係法治嘅社會係絕對冇可能咧，好似你哋話五大訴求咁樣係用特赦。 嗱，梁美芬啊， 但係如果你係經過，你聽我講，你經過一個委員會，英國嘅做法咧，佢就可以有唔同嘅處理啦，去睇翻。咁所以咧，檢討委員發揮嘅嘢咧，就唔係調查委員會可以做得到嘅，因為調查委員會咧，我哋係一定就住嗰啲事嗰、那個嗰即係你話取代就唔係，只不過我覺得嗱、過往嚟講，當政府唔成立就一啲咁大嘅爭議事件唔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嘅時候咧，其實立法會 是可以扮演到相当的角色，而我们呢亦都会是更加阔，就唔会呢亦都唔会令到呢警队话喂你查呢就针对佢。咁呢个呢又系你一开始有啲咁嘅前设呢、大家亦都系唔会接纳。嗱，逢系你嘥咁多心机讲嚟讲去都系希望服众，希望了咗呢件事。咁所以你系一定要显得呢系你自己一开始嘅时候你唔好有咁多前设。喂，参与者示威者佢梗系用佢嘅角度去嗌，我觉得咁先啱。 唔系，咁你觉得个前设系啲咩呢？而家其实社会大众即系民意好清晰，即系有超过八成嘅人认为要独立调查。咁你觉得要独立调查嘅前设系啲乜嘢呢？其实 嗱，民意八成，即系我会觉得嗱，我哋喺立法会其实已经系扮演紧相对有同样嘅权力同埋咁嘅角色。那个调查呢，我认为呢你唔可以前设话一定系由警，因为警方使用呢啲过分武力或者系点样呢，就所以呢就成件事呢又撤回嗰个法例之后，成件事就系冚唪唥都系警队。嗱，咁我觉得系啱，因为警务人员系咩呢，佢其实都系 take order， 佢系一个執行嘅執法嘅部门。你要知道呢，呢件事嘅豁免一定系一个政策的决定，可能里面有牵涉很多因素，甚至就是说包括埋有没有在政策上的决定是做得太慢啊，做得不好啊，这些是可以的，这个是我立法会要看的。其中一点呢，就是在坊间社会亦都很多人，很多这个数量不少的，就是质疑喂究竟是不是真的有境外势力呢，是不是因为中美贸易而令到我哋呢一个所谓嘅暴力嘅示威係一直纠缠到而家都未解决呢，係唔係真係因为呢个法例呢，因为呢个法例都撤回咗啦，咁係唔係又係淨係好似佢哋咁样嗌话係因为警暴呢？如果你话係警暴呢，咁呢个就係有前设呢，就係因为暴，其实呢我哋讲警方呢只係话过分使用武力嘅啫。如果一个人用暴力呢，你无论是警察或者你的示威者，其实法例是一样是要监管，是不是只要你是犯法。好像他们讲到有些事例毁形毁声，但 是似乎又未有一些很实际的证据，那些其实大家都可以呢去了解清楚。你要即我都说我们其实想了解这件事。 不是，但是你了解这件事的前提是要个问责嘛，梁美芬。即现在即我们现在讲的，其实即无论民间讲独立调查也好，或者是即民间要求即警队改革也好，其实是讲的问责的问题。 问责是啦。 你要处理个问责问题，就是要有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嘛。 我想你们了解一下呢，如果你哋有熟悉立法会嘅历史呢，其实都会有机会呢係有人要问责嘅。佢哋通常係点样呢，你係讲咗我要查呢啲嘅范围，查咗出嚟有一大家一定，我哋有泛民有建制嘅人喺嗰个委员会㗎。咁到时你会睇到啊边啲人原来係最大嘅。譬如 建制派咪最大啦，喺个委员会里面。你会唔会有一个係民主派议员嘅人数係会多过建制派嘅呢，喺个专责委员里面。你而家全部建制派都系归咗边支持呢个止暴制乱噶嘛？咁你已经有个前设睇到啦，好明显。咁点会令公众觉得系一个持平嘅平台 咧？首先咧，大家唔好用呢个角度，你有时都要信任一下。喺我参与嘅权力及特权条例委员会，我过往参与过两个级呢啲委员会，参与过三个系冇权力及特权条例嘅添。其实大家一去到展开工作嘅时候咧，其实都会系显得我希望。而家都系咁啦，虽然我好多人都冇信心嘅，对于我哋立法会究竟能运唔运作到，好坦白讲，你唔系你讲嗰个问题，因为以往都系嘅，以往都系我哋根据嗰个立法会大家双方嘅比例呢，咁就会系如果正式成立到系有12个嘅。 系好啊，咁我嘅时间都差唔多啦，梁美芬啊， 唔该晒你啊。 啱我哋倾紧嘅咧就系经民联议员梁美芬啦，佢倾紧咧就系关于啲示威者咧，其实系咪真系受过外地嘅训练或者接受资助咧咁。咁大家有兴趣参与自由风嘅讨论，可以打嚟1872311嘅，先休息一阵。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和缓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转凉，有几阵雨，下周初早晚清凉。 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一啲坏车同埋意外嘅报告啦。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咧转去大埔道支路嗰度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龙尾咧已经排到去蝴蝶谷，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转去大埔道嘅支路啦，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蝴蝶谷。另外就系青朗公路去丁九桥方向，近住青屿干线行政大楼啦，系有坏车阻路噶，龙尾就排到去长青公路，近住金竹角，就系青朗公路去丁九桥方向，近住青屿干线行政大楼有坏车阻路噶，龙尾去到长青公路近住金竹角。咁至于较早时啦，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来回方向都曾经有交通意外，咁都系清咗场噶啦。而家出九龙方向咧，仲系有一啲车龙噶，龙尾过咗大埔滘老围。咁至于去大埔方向咧，就一大多车些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中环广场，西行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嘉华国际中心，九龙入口那边收费广场多车些少，私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去私隧龙尾就是分别观塘道近启业村和伟业街接近上怡道，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在丽晶花园。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多车的，龙尾排到去爱都大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都是多车，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落去太子道西的支路挤塞的，龙尾去到钦州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多车，龙尾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林村。最后啦，环保署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之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要停车熄匙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自由风，自由风，评论员新阵容。 浸会大学讲师、民顿副召集人黎恩浩。 追本溯源，点解汇丰会成为咗近日即系针对嘅对象？好多商业上面、法例上同埋佢哋嘅考量咧，我哋都会去理解嘅。咁但系实际上有好多示威者会觉得政权系不断透过商界咧去收窄支持运动嘅力量。 新声音、新角度， 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流感疫苗安全有效，每年接种不单止保护自己，还可以保护身边的人。长者、孕妇、儿童和有长期健康问题的人比较容易出现严重的流感并发症。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记得全家出动接种流感疫苗。详情可以咨询你的家庭医生，或者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黎恩豪。 自由風翻嚟啦，咁喺傾緊咧，就係關於最近好多抗爭運動咧，就啲示威者係咪曾經受過外地人提供訓練啊、資助啊，甚至咧就係外國組織係咪有插手嘅咧咁？咁啱同我哋傾咗咧，就係經民聯嘅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啦。咁我傾到新聞之前咧，其實就應該要做翻啲即係再深入啲嘅討論啦。到底譬如話，其實呢啲咁樣嘅即係指控啦，因為今日保安局長啊李家超喺個立法會嘅回覆咧，都講得即係都 即差不多佢講到就係都幾有組織，或者即係佢自己覺得咧背後有一啲咁嘅勢力嘅操控嘅。咁但係咧就當然佢自己冇提出特別嘅證據啦嚇。咁啊好啦，黎欣浩你自己都係而家民陣嘅參與者啦，你都好積極嘅。咁其實你同接觸到呢啲譬如啲前線活動嘅一啲人士啦，同埋即係你呢度個觀察啦，其實而家呢個運動裏邊，我哋一路講緊話冇大台啊，或者冇呢個即係背後嘅力量嘅，咁等等呢啲説法。而另一方面，有多人就話覺得唔係，即係點解會咁有組織嘅咧？咁多嘢咁有資源嘅咧？咁中間你自己嘅觀察，其實會點樣即係得出一個咩初步嘅觀察嘅結論咧？ 我諗我哋即係如果從民陣嘅角度啦，即係由六月去到現在，大大小小嘅遊行集會，其實見到嘅好多其實都係香港人。是他自己很多是很不本身都是不是运动的参与者来的，而是用他们自己的方法，用他们的创意、啊、就是去慢慢去巩固和去延续这个运动。那我们不会相信说如果说这个运动是真的有一些外国的势力去支持的话，其实这个讲法是很不负责任的。香港人才辈出、啊、我们有很多不同的专业人士参与这个运动，他们根本有自己的能力，有自己的专长、啊、我们作首歌都有人可以说是这些外国教的，但是我们真的要看回你怎么去定义什么叫做外国势力或者外部的即力量。即如果说我们去学习历史，去看回历史过去其他国家的人怎样去用不同的策略，用不同的行动，即去组织一个的即群众运动去抵抗即政府的打压，那我们当然是会啦，我们即读书人，我们都是会即去吸收过去经验，过去教训的嘛、啊、但是如果你说是不是有外地的组织，这些是有实际证据的。反过来看就是说政府即係用咩方法去對付示威者？無論係我哋好懷疑7月21日個元朗嘅襲擊事件有冇一啲即係串謀啊，黑社會同埋即係政權有冇串謀？又或者係即係喺運動裏邊，警察嘗試去裝扮成示威者去做一啲嘅破壞、滲透嘅行為、分化嘅行為咁啊？依啲就反而就真係最有組織嚇、啊，最有紀律、最有訓練啦嚇、啊。因為我哋睇翻過去，即係無論係建制派亦或係政府，佢哋去講一個運動係咪有外部勢力嘅滲透嘅理由都好可笑嘅。即係我哋記得，譬如葉劉淑儀八月嘅時候就話啊，佢哋好叻噶嚇，啲示威者好叻嘅，一定係有一個好精密嘅大腦指揮嘅。點解咧？因為他们又懂用 Telegram， 又懂用连登，又可以用 AirDrop， 即是苹果手机的 AirDrop 的功能，可以去宣传示威。其实就不需要这些背后指挥，一般市民上网懂得上网，懂得用手机都懂用、啊、我们也都要记得就是说，即係將一個本地人爭取民主自由嘅運動抹黑成為個外部勢力嘅滲入嘅運動咧，唔係第一次發生嘅。五年前雨傘運動啊，梁振英咧亦都成日喺記者會就話咧，呢個雨傘運動係有外部勢力嘅滲入。咁但係從來咧都係冇舉出任何嘅證據嘅。啊，即係由2014年到佢落任之前咧，從來冇俾過任何嘅證據香港人。咁對香港人嚟講，梗係睇到呢個只係政府去抹黑嘅手段啦。咁如果再放翻闊啲去睇，其實外國好多地方其實都係政府都會抹黑啲遊行示威咧，就當係一個恐怖嘅活動，咁係好唔公允。 係，然後但係咧就我睇翻呢個李家超咁個回覆啦，咁啊同埋政府亦提供嘅資料咧，就話咧喺好多嘅遊行之前咧，警方都檢獲咗好多武器噶嘛，咁同埋咧佢亦都舉出咗好多例子喺某啲邊啲地方裏邊咧，就係、是、包括咗譬如舉個例啦，佢曾經提供過咧，就譬如喺荃灣嘅一個工廠單位啦，就起火炭呢個工廠。單位啦，咁就喺呢個華隱書院附近啦，咁啊檢獲咗一批有土製炸彈啊、有手槍啊等等嘅武器嘅。咁嗱，呢個現象到底係點樣嘅咧？同埋咧，即係好多時有啲譬如睇得到啦，譬如話有啲網絡嘅宣傳啊，就係講譬如話喺某啲地方咧就派發物資啊咁樣，就一大班人喺度聚集咁樣，就似乎即係嗰個供應嗰方面咧就不缺嘅。咁錢啊等等嗰啲咁，咁呢啲現象又點嚟嘅咧？同埋有陣時都有啲鏡頭睇到，譬如可能有啲外國人喺度，譬如即係唔知佢咪叫指揮啦，即係我哋只能夠話睇得到佢喺度，可能同一啲參與者喺度傾緊偈，諸如此類嘅。咁呢啲現象又係咩嚟嘅咧？其實你嘅了解裏邊，即係包括咗譬如話佢哋嘅供應啊，而家譬如手都有咁樣嘅武裝，咁亦都加上有陣時有啲鏡頭見到嘅，譬如外國人喺度咁，類似啲咁樣運動嘅人又點樣去解話咧？即係呢啲咁嘅現象。 嗱，我諗呢啲係表象嚇，實際就係話我哋可能見到有好多人，即係有好多示威者好有組織嘅。嗱，有組織嚇，有一個規模地去建設或者去參與個運動係好正常嘅。由佢我哋睇到現在一個冇大台嘅運動，即係市民可以用唔同嘅社交媒體係去做一啲互相嘅組織同埋支援，尤其係物資嚇。但係你睇到好多物資其實係啲咩咧？不外乎係水、口罩，其實就可以 就是、保護自己嘅啲嘢，保護自己嘅啲嘅物資嚟。咁點解即係追本溯源？點解要有咁有依啲嘅物資嘅供應？就係、是、因為我哋好擔心，即係警察係會用催淚彈。啊、警察是會用很多的武力呢去對付示威者。如果我們真的要看回其實整個運動為什麼會去到今天這個即係規模同埋一個激烈嘅程度，其實有兩件事我哋唔能夠忽略嘅。第一件事就係6月12號，即係警察即係用呢個大量嘅催淚彈、橡膠子彈等等嘅方法去攻擊一啲手無寸鐵嘅示威者，甚至係用啲俾我哋睇到好多過分嘅武力。第二就係去到7月21號元朗嘅事件，其實發現原來警察係保護唔到市民嘅。如果市民參與遊行示威之後，會俾黑社會或者俾黑勢力去追打。其实市民是如果手无寸铁是没办法是去即是保护自己，因为警察已经不会保护他们。我们很记得，大家听众会记得 ,7 月21号晚发生白衣人的袭击，警署竟然是落闸闩门的。我们给这么多钱交这么多税，然后警察就不做事，那怎会令市民觉得即是警察是会保护他们呢？咁我哋要睇嘅时候，我真係要从唔同嘅角度睇。的确可能会有一啲嘅示威者，有啲人士佢係会想用一啲武力呢係去作为一种还击或者係一种抵抗嘅手段。但我哋都要睇返另一边，就係话都可能有好多人呢係希望用呢个方法作为一种保护自己嘅方法。 嗯，好啊，咁关于个抗争嘅运动呢仲会有机会呢大家再讨论㗎。咁我哋呢就想休息一阵，返嚟呢会倾下呢关于个财政预算案呢，就财政司长呢而家呢就差唔多要草拟㗎啦。咁其中个议题呢都系几乎每一年都会提出嘅，就到底应唔应该做一个全民派钱咧？咁样，咁我哋稍后一阵会讨论嘅。大家如果有兴趣咧，可以都参与讨论嘅话咧，可以打嚟18723111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先。 哇！呢场波咁嘅款，哎呀，老鼠拉龟，啲球员都乱晒埋啦。我唔讲啦，交俾你阿勤。 吓、啊，啲球员都要星光熠熠咁样，我讲到啲名乱晒，我解唔得啦，交俾你啦，何亨。 我唔掂噶，我连啲球员名都唔识，石仔哥。俾你啦！ 你哋个个都唔讲，等我嚟啦！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手下留情，交俾我石金华啦！ 我想学多啲有趣嘅知识， 我想有平台俾我发挥所长， 我哋想拥有自己嘅小天地， 我想有多啲发展机会， 我想生活更加安心。 你对2020至2021年度财政预算案又有乜嘢谂法呢？我哋好希望可以采纳你嘅意见，快啲上 www.budget.gov.hk 话我哋知啦！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系啦，大家对财政预算案你想点咧？有啲咩诉求啦？咁啊，其中系咪全民派钱咧？咁亦都有啲政党提出咗嘅。咁但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咧，寻日就出席一个研讨会咧，就讲翻香港而家嘅经济咧，似乎就唔系咁好啦吓。咁佢就咧全年嘅经济咧，预计咧系会收缩1.3%嘅。咁啊，属于咧10年嚟咧首次系录得咧呢个负增长嘅。咁但系佢估计咧，今年度嘅财政赤字咧就应该唔会超过生产总值嘅3%。咁大家知道呢个3%就一条红线啦，只要过咗嘅话就表示你个赤字嘅水平都几危险噶啦。咁佢但系咧话就香港而家嘅财政咧，基本上都仲系健全嘅。咁但系对于啲政党提出要派钱咧，咁啊陈茂波咧就话咧就仲系需要谂啦。因为如果咧每人咧，因为有啲政党话咧每人派10,000元啊嘛，咁如果系咁做嘅咧，就可能会令到个财赤咧增加规模咧就超过1,000亿，咁咧就可能咧系对呢个财政有压力啦。咁啊。所以陳茂波亦都講咧，就真係派錢咧就會有難度嘅。咁但係咧就都要再考慮啦嚇。咁啊，李恩浩你都知道啦，財爺每年即係一派糖咧就派開咗，就有陣時好難收噶嘛。咁今年尤其是咁動盪咧，都派錢係咪有助於穩定民心或者穩定呢個市民嘅情緒咧？咁似乎都會係一個幾重要嘅議題嚟噶。 我諗其實即係陳茂波話派錢有難度咧，我諗最大嘅難度就係佢咪真係派到錢？我哋記得其實即係兩年前即係。政府搞呢个关爱共享计划，咁就话即系可以俾呢、這个，即系一个唔系针对全民，系有限制、有条件地派钱，都搞到好多大龙凤，搞到一锅粥啦。即系我哋俗语讲吓，即系公众对于政府系咪有心同埋有能力去派钱咧，系真系会有疑虑嘅。因为陈茂波唔系曾俊华啊嘛，曾俊华派6,000元几容易，陈茂波派4,000元都要搞到好多唔同嘅关卡、可能李嘉诚派钱比中小企仲快过佢添、但系个问题就系话，究竟即系。 係全民派錢，或者無論係派呢個錢或者其他嘅方法，係咪真係對症到香港而家個核心嘅問題？即係其實所謂話零售業或者旅遊業嗰個嘅惡化或者嗰個嘅衰退，其實一個好大問題，政府冇真係從根本嚟處理一個政治嘅矛盾，而希望只係用翻經濟嘅手段、財政嘅手段咧，係去所謂舒緩個現況。但你一日唔解決個政治問題，你唔解決所謂民間最關心嘅五大訴求咧，其實你做呢啲嘢，其實都好似係一個不斷流緊血嘅人，你貼一塊好細嘅膠布，但係你社會仍然係流血不止。 但你頭先提到嗰個派錢嘅手法咧，咁其實睇下點做啦嚇，即係其實都係有啲簡單嘅方法， 係啊， 比較直接啲，譬如攞身份證啊咁等等嗰啲咧，就希望件事係希望可以做得快啲啦，咁啊，咁啊，对于当前嗰个经济环境嚟讲咧，系应该派钱好啊。有时都有啲政党曾经提出嚟派消费券嘅，即系话咧，就啲钱就唔系派出嚟，有啲人可能唔用噶嘛。咁你消费券咧，可能就一定要攞出去使啊。咁啊，可能对个经济可能个刺激会直接啲啦。咁啊，到底呢啲咁嘅方案提出咧，就各自嘅考虑会系点样咧？同啲政党嘅诉求又点咧？咁啊，其中呢个环节咧，就请嚟咗新民党主席同埋行政会议成员啊，叶刘淑仪咧，同我哋参与讨论嘅叶太。 我认为梗系派本地消费券好过派 现金 银纸啦，因为譬如好多人话住加拿大啲，特登飞翻嚟拎啲钱就走吓，咁、但系你本地消费券佢飞翻嚟，佢都要一定都要使啊嘛。呢、个唔系解决政治问题嘅方案，但的而且确系刺激经济嘅方案。 刺激消费啦， 因为如果你话出有效期六个月嘅。每人一萬蚊，即係注資600多億俾三個行業嚇，零售啊、飲食啊、餐飲同埋旅行，你即係注資呢啲行業六個月內一定要使咗入去。咁如果你我有4000元餐飲券，我一定用噶。咁你呢六個月內一定幫到呢啲行業嘅。呢、個唔係解決政治問題，但係的而且確可以抵消嚇。經濟萎縮，因為佢需求萎縮咗，遊客唔嚟，啲人唔使錢，一定可以抵消咗呢啲嘅負面嘅影響嘅。 嗱，葉太啊，我諗即係聽眾聽到咧，可能都首先第一個反應都會好吸引啦。咁但係我諗再諗深一層就係你覺得，其實如果做一個消費券，即係市民會唔會擔心話，可能我只能夠去某啲嘅鋪頭或者某啲嘅連鎖店去消費㗎？即係用啲消費券。 唔會，咁你嗱，因為台灣我見派過咧，佢都係叫振興經濟消費券咧，佢完全好似一張銀紙咁樣。 係。 咁咧就我哋有防偽冇問題噶，因為我哋金管局根本已經買咗間防偽印鈔公司嘅 Thomas De La Rue 啊嘛，嗰陣時候金管局發親買咗呢間公司係有防偽技術嘅，咁你發咗俾啲市民啦，咁佢咪佢中意點使咪點使咯，你中意講真你要黃店又得藍店又得唔緊要噶，對我嚟講好食就得啦。系咪吓？冇 问题噶。系啊，第二睇人哋嗰消费券咧，都有啲人提过啦，即系包括咗啊陈茂波司长咧，都话即系可能系牵涉有行政嘅手续啦，又惊防伪系咪真系做得好啦？虽然你话即系有信心啦，但系你始终又惊有假嘅流出市面等等啊，咁咧就派钱咧，好多人就始终觉得系直接啲嘅。咁啊，你觉得如果你别人主张系消费券嘅话咧，就嗰啲行政啊，或者系等等嗰啲副作用，你觉得会点咧？相比之下个衡量。 其实当然曾俊华派钱是我哋叫佢派嘅，因为佢初时6000元注册 强 积金啊嘛，你记唔记得啊？ 系香港人叫佢派噶嘛， 咁啲政党叫佢俾人派钱啊，佢都搞咗成年噶，佢都要联络啲银行啊，各样做好多嘢噶。如果你派消费券，你最简单就叫啲市民，即系譬如持身份证吓、去。邮政局或者地区嘅民政处去攞，即系个手法，因为你唔同话嗰4000元执漏啊，因为嗰4000元系执漏啊嘛，所以你要 关爱啊嘛，关爱共享， 即系嗰个关爱共享，其实即系执漏啦，4000元，即系你要贴申报咗啊，我收咗几多系公屋退租啊、差饷啊、免税啊，剩低40元咁，咁啊，即系当然俾人批评啦。但如果你系简单咁去派。是个行政费用非常有限。 全民派啦，即是如果按照你的讲法就是完全不计不要理那么多东 西啦。是啊， 但是看看系啊，但系每到呢、這个即系预算案咧，就即系都系有讲呢啲噶，即系派糖咁样。咁但系我记得咧，即系其实香港一直以前咧，即系一个讲法咧，就话你派钱咧好无谓嘅，即系好多人根本又唔需要嘅。或者咧，系咪可以将啲资源咧集中啲做一啲即系更加对香港嘅经济有利嘅嘢咧？咁但系转到而家咧，好似似乎就好多政党或好多议员都主张派钱啦。中间有啲咩变化过咧？点解会咁样咧？ 派錢是2011年開始，就曾俊華注資6000万、入強積金被人大鬧，那時候他自轉，都是政黨叫他的，新民黨和工聯會都叫他的，是吧？而且個背後條件呢，為什麼人叫派錢？因為大量的盈餘，是吧？那你都不跟市民共享，但去年成1000亿盈餘，今年當然的背景就不是因為盈餘多要跟市民分享，而是呢因為經濟萎縮的嘛，你那個需求是萎縮的嘛，你旅遊客就少，消費意欲就低，過了年呢就可能很多食肆是結束的，很多人失業啊，咁你刺激經濟，你咪要政府，即係其實你話要派6000万本地消費券，你等於注資600几亿流動性俾3个最大打擊嘅行業啊嘛。 即係刺激消費，即係主要係 救經濟。 但係譬如 打擊嘅行業。 但譬如即係陳茂波即係成日話就係、即係如果你真係每人派呢個消費券，其實你都會可能真係影響到嗰個財政嘅赤字嘅。其實有咩方法即係你會覺得係最能夠說服到即係財爺去做呢個消費券嘅方案呢？ 嗱，咁即係當然成日都有人講話驚違反基本法啦，量入為出啦，力求收支平衡啦，即係其實量入為出，力求收支平衡，可以唔係一定每年都要收支平衡。是一个长远的趋势来的，是吗？同埋他说将开支不要超过经济增长，其实已经违反了啦。林太上台之后这两年的经常性开支是增加多过我们的经济增长率的。那又不见了财政司是集主，是吗？即其实是很有灵活性的嘛。当然林太是个上司，是吗？但是这些是有灵活性的嘛，是不是？咁如果你话今年咧都应该系有赤字，如果你唔想扩大赤字，咁你咪用啲非常时期嘅手段，我哋嗰1万亿嘅储备拎600几亿出嚟派咯，你当救市啫嘛，系嘛？但当然我同意吓、你要长远解决问题咧，一定唔可以净系靠一招啦，你最紧要恢复市民投资者。游客对香港的信心嘛，咁呢啲梗系要做好多嘢啦。 叶太，你头先讲咧话希望刺激个经济咧，系咪主要集中几个行业咁去派啲消费券嘅？ 因为 即系你嘅建议， 最受打击系呢三个行业， 即系零售、旅游、 饮食 同埋餐饮。餐饮啊，听见讲过年之后都会好多结业。咁当然大围经济都唔好啦，地产都会唔好啦，系咪？金融都受影响，出股市一直都冇话大跌，系嘛？咁但系譬如做保险生意嗰啲都曳咗。但众所周知，最受打击系呢三个行业。同埋如果你即系喺经济学上所谓嘅 multiplier effect 啊嘛，乘数效应。如果系呢啲行业啦，佢生意好咗啦，佢又会第方面使嘅啫嘛。 即一路使錢就一路增加嗰個效益啦，即一路滾，即係滾動啦，即係嚇滾動。係 啊 ，multiply 嘅 effect 噶嘛，經濟。係 啊，咁但係咧就嗱，譬如嗰幾個行業裏邊咧，其實政府咧即係都做咗好多，即係幫助中小企啊，或者早前即係包括李嘉誠佢都派一啲錢，即係俾嗰啲即係中小企啦。咁嗰啲措施都係幫緊佢哋嘅，同消費券之間，你覺得係有咩分別或者係？ 嗱，咁啊，李生派當然好啦，亦都好快脆添咧，睇人哋做到幾快做到係嘛？个行政费用都我相信唔会好高啊，但系个规模当然同政府派几百亿系冇得比啦，私人派2亿、10亿咁加冇得比啦，系咪？中小企政府最有用帮中小企就提高嗰、那个担保嘅啫，因为如果你向银行提高担保啊，等于佢借到钱，即系等于俾流动性佢一样啫嘛。至于政府做咗4轮250亿。嗰啲救市措施咧，你知逐輪出咧，都好多人話濕濕碎兼切牙膏啊，嚇！同埋你知話幫旅遊業嗰啲旅遊業都唔受落啦。你話入境客補貼100，過夜客120，咁我都冇客。我冇客點受惠咧？係嘛嚇？咁所以我覺得呢個本地消費券咧。是最直接可以帮到这三个行业。 是叶太啊，即是你这个消费券的提议呢、其实即是现在在议会里面即是不同的党派或者议员呢、其实对你的这个建议的反应是怎样的呢？有没有争取到多些支持呢？ 自由党都有同样的都有讲派10000元本地消费券。不过我们就想我们就进一步分做4000、4000、2000咁嘅啫。咁就民建联就建议派10000元现金，咁大家都係諗嘅类似嘅，不过我觉得本地消费券好嘅现金， 一現金你可以過澳門啦，你可以馬會啦，或者你喺加拿大飛翻嚟，你拎走你唔使都得啦，係嘛？本地消費券就確保佢一定使喺呢幾個行業。 嗯，咁你啲消費券亦都應該可能係即係要幫襯翻本地嘅商鋪啊，本地嘅公司嘅喎，係咪應該係？ 嚇，係咪本地使啦？即係我唔理你係意大利餐廳定係車仔麵啦，係嘛？咁譬如你話50元面額定點咁？你70元咁，你咪自己貼20元現金咯。咁啊，即係如果話好簡單諗法，你拎住呢啲券啊，你咪去指定銀行換現金咯。呢啲做得到嘅，唔會難。 其實沙士嘅時候，政府都做過類似咁樣嘅刺激消費嘅。 是啊，其实凡是经济萎缩的时候，政府应该采取所谓 countercyclical 逆周期，即是扩张性的措施。如果经济萎缩的时候，自己政府又缩，那么、那个市民即是你不用政府的力量去填补那个即是缩的情况，那么就个经济萎缩的情况更坏。 是好啊，那麽该晒叶太先，谢谢新闻党的主席刚同我讲紧政府应不应该派钱，那么先听一节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梁志德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今日新增10宗最近到过武汉之后不舒服的个案，累计有48宗，当中25人已经出院，新增10名患者，由11个月大至到66岁，分别入住马嘉烈、明爱、玛丽、屯门、广华、将军澳、伊利沙伯和威尔斯医院，全部情况稳定。医管局说，10名患者过去14日曾经去过武汉，全部在病发之前，并没有到过当地的湿街市。卫生防护中心总监王家庆说，卫生署今早接获国家卫健委的通报，内地专家组初步判定在武汉出现的不明肺炎病例，病原体是新型冠状病毒。他说，病原分离和致病性的鉴定等研究需要几个星期时间，下一步要结合病原学的研究、流行病学调查等等进行专家研判。王家庆又说，中心对多种冠状病毒正进行基因测试，认同国家卫健委就着通报的新型冠状病毒取得更多资料。外交部驻港特派员谢峰在外交部春茗酒会致辞，他说，香港各界和国际社会需要撕破修例风波的本质，认清暴力肆虐的危害，向黑衣暴徒说不。谢峰强调，支持行政长官带领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支持司法机构依法严惩暴力犯罪分子。虽然修例风波未平息，但是香港一定能够浴火重生，从大乱走向大治。伊朗民航组织公布乌克兰客机空难的初步调查报告，说客机因为技术问题坠毁，出事之前曾经尝试转向折返机场。乌克兰安全官员就说，会检视包括是否导弹袭击等各种可能的原因。这个波音737-800客机昨日由乌克兰机场起飞之后没多久坠毁，机上176人全部罹难。报告说，客机起飞之后遇到技术问题，又引述地面目击者说，客机曾经着火，尝试返回机场的时候从雷达上消失，机师无法出求救信号，报告未有具体说明客机遇到什么技术问题。伊朗表明不会将沉回的客机黑盒交返给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或者是美国。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和缓的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转凉有几阵雨，下周初早晚清凉。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啦。今晚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道嘅快线有意外，现时一带咧交通比较挤塞噶，车龙分别排到去太子道西近联合道同埋亚街路街近科发道。就系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咧，近住彩虹道快线有意外，龙尾分别去到联合道同科发道。至于较早前咧喺青朗公路去丁九桥方向，近住青屿干线行政大楼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车龙嘅大消散。而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埔道支路的意外亦都已经清场了，一大致是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但是快线去坚拿道天桥方向车龙比较长，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七潭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佛光街桥底。另外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油站，大佬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的金瓶，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车多，现在龙尾去到近观塘游泳池。路面方面，在港岛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坚尼地道游乐场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落金钟道。另外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美国领事馆一段交通大繁忙，龙尾去到近爱都大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的交通大繁忙，现在车龙排到去伟业街近住启祥道。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就车多。在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现在挤塞，车龙排到近丽景。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长沙环道因为紧急维修，现在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东京街的快线仍然是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马鞍山绕道行安村去沙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唐君林伤到两岁女儿的福利事宜，她的生母是黎泳儿。苏建雄伤到一岁儿子的福利事宜，她的生母是黎利娴。陈柏泳伤到一岁儿子的福利事宜，她的生母是黎利娴。刘伟彤伤到一岁儿子的福利事宜。邓先生伤到一岁女儿的福利事宜，他的生母是邱如婷。谢志灿伤到两岁女儿和一岁儿子的福利事宜。林永彤伤到一岁儿子的福利事宜。姓氏译音黎先生或者赖先生伤到六岁儿子谢铭新的福利事宜。又请下列人士的父母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十三岁男童梁日朗，十二岁女童梁正彤，十一岁男童梁柏朗，以及九岁男童梁毅朗。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 2892-5325。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黎欣豪。 自由风，我哋啱倾紧咧，就关于财政预算案咧，应唔应该全民派钱咧？咁样咁啊，政党咧提出咧就要派现金啦，亦都有啲咧提出话派消费券啊，咁样嘅。咁啊，你觉得应该要点做咧？咁可以打嚟1872311咧，俾自由风咧发表下你嘅意见嘅。咁电话机旁边咧就位邓先生咧就打通咗啦，邓生。 系你好啊， 邓生你好， 粉 Sir 系你好，请讲。 啊，嘉宾好。啊，冇啊，我都支持派钱同埋派餐饮券啊嗰啲。啊，消費券嘅， 哦，即係兩樣都派啊， 兩樣都冇所謂嘅， 哦， 就大人咧就應該派8000， 嗯， 小童應該有4000，而我過往小童係冇份嘅，係， 嗯， 唔公平嘅， 嗯， 啊，應該公平啲對待，啊，有錢嘅人可以唔攞， 嗯， 啊，就全民派就最公道嘅， 嗯， 其他嘅公屋免租啊、出雙糧啊，其他所有嘢。 差饷啊、免啊嗰啲， 就继续 可以唔使做噶啦。 哦，唔使做啊，即系你试嗰啲唔使啊，即系净系派钱啊， 系派钱得啦， 全民派钱啊嘛。 嗯 啊，邓生，但如果嗱，譬如政府按你嘅方法做啊，即系有八千蚊，咁你会点样使咧？ 如果有八千咁啊，有四千蚊消费券啦，比如佢咁样，我哋消费都系帮助振兴个市道啫，系咪啊？啊，咁 点使 啊？点使咧？你要去食嘢啊、旅游啊、买嘢啊，定系储埋佢啊，定系点啊？ 都系要使噶，日常嘅开支都要啦。 日常开支， 我哋低下层嘅市民都系好紧张嗰啲啊，生活多几千蚊都好使好多噶。 嗯 啊，帮补下家庭使用都要噶。 明白。 而且啲物价又咁高咧，啊鸡啊、猪肉啊、牛肉啊，样样都贵噶。 嗯啊，好啊，即系有帮助噶。好啊，咁啊，唔该晒邓生啊。咁啊，邓生讲到咧，就系对帮补啲，尤其是系即系基层家庭啊，即系有帮助嘅。咁我谂电话机旁边咧，仲有一位胡先生咧，而家打通个自由风嘅胡先生。 系你好， 胡生你好， 系请讲啊。 系冇啊。咁啊，对于呢个派钱呢一 part 咧，咁我就觉得即系年年都讲派钱啦。咁其实我就有少少谂法，就系话派钱就算系嘅话，都唔好话全部派咯。 嗯。 咁因为即系咁耐以嚟，香港人嗰啲怨愤咧，即系我觉得可能。始终就系对于话自己系香港人，同一啲新移民可能仲有啲分别都冇咁样，咁所以咧，我觉得不如咁，发展下智能城市啦，系嘛，咁啊政府咧应该俾钱落去咧，就搞下啲智能嘅资料，咁啊七年嗰啲长期身份证嗰啲。咁可能派多啲啦。 但係講啲智能嗰啲咁樣嘅做法，即係政府已經有撥款嘅， 而家都有可以做到。 佢 意思就係利用呢一啲啊， 即係唔好派錢 去。有一個身份嘅分別啊，有一個身份嘅分別啊。咁、 哦、 我個建議咧就唔係話就係派錢嘅，係做交通費。咁、恆常啲啦。譬如你一次過派600億嘅話，咁你倒不如每年平均都有60億攞出嚟做交通費嘅補貼。咁、等啲市民，譬如你有長期身份證嗰啲，你咪五折咯。搭咩车都五折，咁你而家交通咁塞，话俾你听，即系我如果等地铁，我等三班车嘅话，我可能都锯啲，系嘛？因为我车费半五折啫，系嘛？搭巴士，咁我都系五折啫，咁啊变咗可能我心里要锯啲啊。 嗯，好啊，明白。咁啊，胡生咧就话咧，就不如将啲钱咧就补贴佢交通费啦。咁即系似乎咧，即系大家嘅声音都系几支持啦，派钱啊，系支持到佢啲生活嘅开支嘅。咁好啦，咁我哋就自由风倾呢个话题咧，到呢度啦，暂时休息一阵咧，翻嚟要再倾另一样嘢啦。 好， 暴力真系可以解决问题？ 现场可以见到有商铺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系可以将我哋变得更好？谂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医疗资讯电视节目《医生与你》，关注观众健康，推广医学常识。 最新一辑除了继续解开奇难杂症之谜，我们精明一点还会一起合作，一连13集为大家解答疑难。 逢星期三下午1点，港台电视31和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医生与你 精明一点，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想咧就傾翻另一個話題啦，咁咧就都係最近咧相當熱門嘅咧，就係關於個武漢不明肺炎原體咧，咁啊到底個發展嘅情況係點樣咧？咁我哋依家咧都會請到專家同佢討論嘅，咁大家如果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1咧俾自由風嘅。咁件事嘅即係最新嘅進展咧，就係大家知道咧，就係今日咧就有個消息講咧，就中央電視台就講咧，就話咧喺內地裏邊咧就引述咧呢個病原檢測嘅結果咧，就初步評估咧呢個專家。早咧，即系消息就话咧，就系截至到呢、這个即系今日嘅1月7日晚啊，咁咧就实验室咧验出一种咧新型嘅冠状病毒嘅，咁咧就同埋咧就话获得呢个病毒嘅全个基因嘅组序列啦，咁啊大家知道咧，今次呢个发病嘅地方呢、這个武汉咧，咁到底提供咗几多资讯俾香港咧，同埋到底点样认清楚呢个病毒系点啊，传染途径等等咧，其实都好关键噶。咁香港咧就好多人都一直觉得咧，就似乎你呢方面咧冇乜资讯啦，咁啊呢件事。 事的發展起碼初步有些突破。衛生防護中心也公布了呢，今天就有新增10宗的個案，就是去到這個武漢之後呢感到不適的，年紀最小一個呢就只得11個月大的女嬰而已。有了這些結果之後呢，似乎應該對個疫情就有些幫助的，就是解決的時候。 是，其實最重要就是說，就是香港和即係武漢或者內地政府方面，其實究竟可以有幾多嘅資訊咧可以互通？尤其我哋每日即係市民，我哋睇到每日嘅新聞報道，其實越嚟越似，即係好似以前沙士咁樣，每日有幾多個即係中招，有幾多個個案，其實都真係會人心惶惶嘅。我哋都好多即係朋友或者係見到嘅市民，其實有好之前有好多搶購口罩啊，甚至有啲鋪頭將個口罩嗰個價格又將佢大幅提高，其實即係製造咗一種咁嘅恐慌。其實最需要嘅係事實嘅真相。 冇錯啦。咁到底咧就而家即係內地公布咗一個初步嘅基因排序之後咧，到底對香港應付呢個疫情有咩幫助咧？咁我咧就請嚟咗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咧，同我哋傾下話。何柏良， 係各位兩位主持你好， 你好啊。咁嗱，我哋睇即係都講到咧，就最新嘅消息啊，內地公布咗呢個就基因排序啦。咁但係話未公布基因圖譜嘅。咁呢方面嘅進展咧，對你哋即係應付今次呢個疫情嘅幫助幾大啊？ 這個幫助都好大嘅，因為如果有一啲關於嗰、那個新型冠狀病毒咧，佢個基因嘅資訊咧，咁我哋就可以設計翻一啲快速嘅測試。嗱，其實喺佢未曾知道係咩病毒嘅時候咧，我哋都有辦法做個診斷嘅。咁但係嗰啲叫高通量檢測嘅方法咧，就你唔係可以大量咁樣去到做嘅。咁有咗嗰個病毒基因咧，就短時間之內咧，就可能幾日嘅時間咧，咁我哋就已經可以整合到咧，就有個快速測試。咁咧就呢啲快速測試咧，就可以常規大量咁樣做。咁所以對於去篩查嗰啲病人咧，就個判斷啊，要隔離幾耐啊，就幾時可以解除個隔離啊，或者做一啲進一步嘅追蹤咧，係相當之有用。因為如果你係冇一個快速方法可以常規大量咁去做咧，就變咗好多不確定性。咁你越多不確定性咧，就要去做決定放走嘅病人啊，或者點樣用藥咧，就個困難係大嘅。 係嗱，何柏良，其實即係今日衛生防護中心都公布，即係有多個最新增咗10個即係個案啦，亦都喺唔同嘅醫院裏邊。其實我諗對市民嚟講就會好擔心，就係話即係如果喺即係我就住喺個醫院附近，究竟我需要做啲咩嘅保障咧？其實即係你可唔可以都同聽眾都可以即係講多少，就係其實醫管局或者係各個醫院而家嗰個嘅即係防護嘅工作，你覺得做得夠唔夠？同埋即係市民係咪即係話需要即係日日都要戴口罩出街咧？而家 嗱，其實我哋咧就始終經歷個2003年嗰個沙士爆發啦，咁而家呢個新型冠狀病毒咧，暫時掌握到嗰個流行病學同埋嗰個病毒個基因結構嘅資訊咧，都係好少。咁同埋咧，就佢由第一宗個案就應該係12月12號發病到而家咧，就內地公布嗰個資訊嘅方法咧，就比較我哋個感覺咧就有啲嘢唔明白，咁所以咧就你話市民咧就有一定程度個憂慮咧，這個完全可以理解嘅。如果係屬於新型冠狀病毒咧，我哋要睇翻嗰個病毒家族嘅一啲特性啦，同埋佢過往引致個嗰啲爆發咧就有幾個特點嘅。咁嗱，佢主要咧係經飛沫傳播啦。咁呢類型新型冠狀病毒咧，我哋預計佢喺病人嘅尿液同埋糞便咧有機會係大量咁存在嘅。咁所以咧就病人佢譬如咳嗽啊、打乞嗤呢啲出嚟嗰啲飛沫會有病毒啦。就尿液同埋糞便咧，就經過洗手間排污渠出嚟咧，係會有病毒。咁所以市民如果要去預防嘅話咧，要預防咧，其實就去人多擠迫嘅地方，就包括入去醫院裏邊咧，就應該戴翻一個用完即棄嘅外科口罩。另外其次咧，就嗰、那個廁所個衞生要做好啊。咁我都記得咧，就2003年喺淘大個爆發咧，同廁所嗰個設計咧有一定嘅關係嘅。 何柏良，我想問咧，嗱，而家醫管局嘅數字咧，就到而家至今咧，應該就有48宗。即係相關嘅個案嘅，咁啊，到底其實而家依個咁樣傳播嘅數字同埋個速度咧，其實相比翻當年沙士咧，而家呢個即係我哋叫做武漢不明肺炎咧，其實個傳播嗰個 嘅力度啊，即係嗰個嚴重程度，其實算唔算係嚴重嘅？ 嗱，香港呢啲懷疑個案咧，就係跟嗰、那個旅遊歷史同埋咧，就佢臨床有發燒啊、呼吸道病徵咧嚟到界定嘅、 嗯嗯， 就唔係話咧呢啲病人咧，呢啲懷疑個案咧受到嗰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咁、嗯嗯、香港咧，而家所有呢啲懷疑嘅個案咧，就冇任何一個咧係確認咗受過新型病毒感染。咁、 嗯嗯、 其實咧，我哋自從內地公布咧，就都懷疑咧，好大機會係一個新型冠狀病毒嘅。咁、 嗯、 所以咧，就過往就算喺佢未曾公布而家嗰個結果之前咧，我哋針對嗰、那個冠狀病毒咧，其實都有一啲針對性嘅測試咧，係做一路都做緊嘅。咁、 嗯、 咁所以咧，就如果係任何呢啲懷疑嘅個案，佢真係感染到內地呢個新型冠狀病毒呢，我哋係做到嘅、 嗯、 我哋過去嗰個星期係做到嘅，咁同埋今天呢都係可以做到嘅。所以一旦係有檢測到任何呢啲懷疑個案嘅病人呢，我哋呢就一定會採取一個高透明度嘅方法呢，直接就俾市民大眾知道，同埋呢就保持返同政府同衛生防護中心呢有一個快速嘅溝通。咁所以呢就市民唔需要過分擔心，咁、 嗯、 但係咧就嗰、那個係一個新型嘅病毒，有一啲嘢咧我哋未曾掌握，就應該適量咁樣採取一啲加強嘅衞生措施。 係嗱，何柏良，其實我哋現在有公布嘅48宗嘅個案咧，都係真係去過武漢嘅，去過武漢嘅人士嚟嘅。但係所咁，即係現在就亦都冇一啲證據，就係話有人傳人嘅情況啦。咁但係即係如果對於即係市民大眾嚟講，其實有冇話即係可以而家睇到啲規律，就係有啲咩嘅具體症狀，即係其實係會顯示到其實都可以係一種懷疑嘅個案，而係要盡快去求診咧。因為可能一般覺得可能我傷風或者可能我少少嘅感冒，其實未必需要去睇醫生啦。咁有冇啲具體嘅嘢可以俾佢哋做？嗰啲指引咧， 嗱、啊，你見到咧就政府用嗰、那個篩查病人嘅方法咧，就係好寬鬆嘅。 嗯， 寬鬆嘅意思咧，即係話咧，就佢有少少咧，我哋就已經納入係懷疑噶啦、嗯，即係有發燒。有任何呼吸道的病徵，不論是上呼吸道或者下呼吸道都納入的了。那為什麼要用一個這麼寬鬆或者一個網殺度這麼大的方法呢？因為呢就算是這些新型冠狀病毒這樣， 它感染了一個病毒之後有三個階段的。那第一個階段呢就是它中了招了，就進入那個潛伏期。那在未曾發病之前呢，你完全不會知道的。咁所以如果有病人咧，就佢係喺嗰個潛伏期未曾發病嘅時候，就過境嚟到香港咁啊。咁我哋喺邊境嗰啲探熱嘅方法咧，你唔會檢測得到。嗱，咁到第二個階段咧，佢開始發病啦。發病初期咧，就算係2003年當年真係沙士嗰啲病人咁啊。咁初期頭幾日啲病徵咧，可以係好輕微，同流感啊、一般上呼吸道感染咧係冇分別嘅。咁你係大約咧就過咗一段時間，5日6日。就之後咧，先至開始出現肺炎，嗰個病情係嚴重嘅。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單純就只係睇一啲嚴重肺炎嘅個案咧，咁你就會有好多咧就走漏咗咯。亦都因為咁樣咧，就嗰個網會拆得比較大。嗱，簡單講咧，就如果係有任何啲呼吸道病徵同埋發燒嘅話咧，市民都要小心。唔好掉以輕心，就以為咧自己嘅病徵輕微咧，就一定如果係有相關旅遊歷史，就算係輕微咧，都唔好以為咧，就一定唔係受到嗰個病毒感染。 嗯，何柏良，你聽提到咧，關於內地公布資訊嗰部分咧，其實好多人都關心，同埋咧即係有啲醫護界啊，或者即係關注呢件事嘅人都提出咧，就內地今次裏面處理嘅咧，就係資訊足唔足夠啦，同埋咧即係會唔會有一啲機會，即係起碼比香港，如果啲專家嘅參與會好啲咧咁樣。咁你頭提到個關於內地公布資訊呢件事裏面咧，其實有冇一啲途徑，或者你有冇要求咧，譬如同內地嗰邊點樣再加強一啲嘅接觸，甚至係直接嘅可以到當地去。去了解個情況，甚至了解多一啲咧，佢而家分析到呢啲咁樣基因圖譜嘅資料嘅，有冇咁樣嘅要求提出過咧？你哋 我哋其實主要都係經衞生防護中心同埋政府咧，就去到表達咧，就我哋係 好期望咧可以上去武漢咧瞭解一下嗰啲病啊。咁、當然咧就除咗瞭解嗰啲病係有幫助我哋去嗰、那個篩查做得好啲之外咧，就佢譬如上邊對治療啲病咧就累積咗一定經驗咁，因為已經有59宗啊嘛。咁、所以萬一即係一個最差嘅情況就傳到嚟香港，咁我哋唔會對嗰、那個臨床嘅病徵或者治理嗰方面咧由零開始啊嘛，咁、因為內地已經累積咗啲經驗啊。咁其次咧就始終如果我哋有機會上到去，就直接即係我哋醫護人員或者研究人員啦，咁同翻喺武漢咧，佢哋即係前線有實戰經驗嗰啲咧，就去溝通咧，你直接咧就永遠好過中間咧就即係隔四五重，就政府官員啦，咁然之後呢啲咁樣去溝通，咁所以我哋一路都有表達呢、這個意向嘅。 但係政府譬如即係政府啊等等官員有冇俾一啲好即係進展或者係即係回覆你哋，即係其實呢個嘢係咪可行咧？即係內地政府係咪都同意咧？咁樣 佢哋都係好積極嘅。咁就照我了解咧，就衞生防護中心都好，同埋政府咧就對呢件事咧，即係一路都係好積極同內地溝通緊嘅。 阿梁，你都可唔可以同佢讲下，你譬如一般市民喺呢个防御嗰方面咧，即系应该要点样做咧？譬如话而家即系沙士嘅时候都提过啦，好多唔同类型嘅口罩噶，即系到底预防嗰个力度有几多咁样？咁喺呢个方面里边咧，有冇一啲咩特别嘅即系资讯可以俾市民可以参考一下？即系到底咩情况之下要戴啲咩口罩啊？等等咁样咧？ 口罩咧，其實就而家喺市面買到咧，可以話琳琅滿目。咁咧就有一啲係本地，有啲可能係嚟自日本啊，或者係南韓。咁嗱，簡單講咧，就市民如果佩戴口罩個使用個目的咧，係想預防傳染病。應該用一啲用一次，即係用完就即棄嘅外科口罩。用完即棄嘅意思咧，就你除咗落嚟就掉垃圾桶噶啦。你唔會翻去咧就接埋佢擺落褲袋啊，或者咧就 洗下佢 再戴。如果你係個原因係想預防流感、預防呢啲新型冠狀病毒咧，就唔好用呢啲洗過啊、袋落褲袋嗰啲。外科口罩我想解釋係乜嘢？外科口罩咧就係佢經過一啲特定嘅測試，就起碼係有三層嘅，裏面有一個過濾網嘅。咁如果佢係嚟自歐洲或者北美國家咧，咁佢係會標明就用外科口罩呢個字咧，就嚟到標明嘅。咁佢咧係經過一啲標準測試咧，係隔到病毒同埋細菌嘅。相反咧，有一啲譬如五顏六色啊，或者嗰個物料係有彈性。呢啲好多咧就係用完可以洗嗰啲啦。呢啲咧佢嗰個設計本身咧就。有部分是保暖的，有部分呢它是隔花粉的。咁呢啲呢就佢係得一層嘅啫，就大部分係得一層嘅。咁佢係唔屬於外科口罩。咁所以如果市民使用呢啲呢嗰個成效係好低嘅。咁所以如果係想預防呢啲傳染病呢，就市民應該用一啲即棄，用完就即棄嘅外科口罩。 即係你覺得呢個外科口罩，即係如果市民用嚟做防御已經足夠㗎啦，即係起碼而家呢個階段，可唔可以咁講啊？ 足夠㗎啦，因為我而家就算譬如我頭先晏晝上病房咁啊，我都係戴呢啲外科口罩，所以市民如果係正確咁佩戴呢啲外科口罩，即係你唔好底面反轉嚟戴啊，上下調轉啊。如果有唔明咧，就最近我有啲家庭醫生，咁佢喺私營機構裏邊做緊嘅，咁病人有呼吸道病徵嚟到咁啊，佢即場就教佢點樣戴口罩。咁因為咧，你有時睇傳媒資訊，或者甚至係睇一啲短片咁啊，咁嗰個使用者咧就攞起個口罩咧，未必話咁容易掌握得到。咁所以譬如有市民任何人戴錯咗口罩，咁我哋唔好笑佢嚇，戴錯咗，如果我哋知道咧，就提醒翻佢，就點樣去戴翻啱，即係互相去提醒咧，咁樣咧就先至做好個防疫。 咁日常仲有咩防御嘅做法，或者要留意啲咩嘢，可唔可以幫我哋都提一提啊？ 嗱， 一般嘅市民要注意啲咩嘢咧？ 要經常洗手啦，咁就可以隨身帶一啲有火酒成分嘅搓手液。咁而家就其實。都好容易買到㗎喇，咁網購啊或者一般呢啲超市都有㗎喇。咁所以如果係有去呢啲人多擠迫嘅地方啊，有去過醫院呢，就喺離開嘅 時候呢，就特別是要進食之前啊，或者是用完洗手間之後呢，就用番鹼洗乾淨雙手啦。咁如果你係揾唔到一啲洗手設施嘅話呢，咁可以用個火酒搓手液呢就清潔雙手。 嗯，好啊，咁唔該曬先啦，何柏良。 唔該曬。 系啊，何柏良咧就系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嘅总监啦，咁头先同我哋都讲咗啦，到底应该点样戴口罩啦，咁千祈唔好戴错啊！大家见到最近好似有议员咧吓，想示范嘅时候都搞错咗， 或者系个反面教材啦，可以系一个。但我谂最紧要其实即系政府真系要通部门唔同嘅跨部门去工作，即系我哋都要留意，其实有个尾巴嘅，即系刚才讨论到好多应该戴啲咩口罩啦，但系首先就系我哋仲可唔可以戴口罩咧？今日新闻，今日早上一个好重要嘅，即系高等法院嘅一个嘅上诉，就系讲紧政府。要就住一个禁蒙面法去上诉，咁如果上诉得直咧，咁警察随时咧就可以用呢个禁蒙面法咧，就系去要求人哋除口罩。咁其实喺而家咁嘅氛围里边咧，好多人戴口罩都系保护自己安全啫。咁但可能佢都会参与公众嘅活动噶嘛。咁即系政府其实如果为咗保护市民健康，咁就应该集中精力咧，就系处理呢个肺炎嘅问题。咁其实呢个即系蒙面法嘅上诉咧，其实都系会对公众造成一啲嘅影响。 但系蒙面法，我记得当时应该都系有一个豁免嘅一个例子。即係情況嘅 法例可以豁免啦，但係執法者有冇咁嘅意識咧？ 即 係 你明 係 譬如 話， 你而家為咗防御呢個疫情或者咁，你戴口罩都要拉咁，我諗呢個就 都真 係 發生過， 濫用 要攞埋醫生紙先可以證明。咁一般人戴口罩點解會無端端戴醫生紙呢？ 咁呢個疫情裏邊咧嘅情況咧，咁大家都會繼續關注住啦。 係 咁啊，到底對香港個影響咧，同埋到底今次咧即係內地公布咗呢個基因圖譜之後咧，會唔會係多咗幫助咧，或者香港喺方面嘅應對會係？好咗咧，咁我谂大家都会继续留意啦。咁今日我哋嘅话题都差唔多啦，黎恩豪，咁我哋咧就听日咧会继续有自由风啦。咁我啱啱头先喺度倾紧嘅咧，就系关于个武汉嘅肺炎嘅情况嘅进展嘅。咁卫生防护中心咧都啱啱有一啲新嘅数字嘅公布，咁希望大家继续留意啦。要喺呢个时候咧，其实我谂要防止呢啲咁嘅流感咧，大家都要保重自己身体咁，所以戴口罩咧，听专家都讲啦，系需要噶。咁啊，今日时间够啦，拜拜， 拜拜。